進入深切治療部的病人數目不斷上升。不過保守黨內有議員公開表達不滿，認為約翰遜推出的防疫措施過嚴，令英國經濟受損害。英國累計超過450,000宗確診，超過42,000人死亡。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極右翼激進分子應該下台，讓警方執行法紀。由於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期間並沒有公開譴責鼓吹白人主義的極右翼激進分子，部分極右翼激進分子在社交網絡認為是一種認同的表現，因此外界認為特朗普要降低可能造成的損害。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認為特朗普拒絕否定白人至上主義。另外，由於首場辯論被批評混亂，主辦單位透露將會有措施確保第二場辯論有序進行。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日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高氣温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吹強風。展望中秋節翌日同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天氣稍涼。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1%，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風，沙堤以南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6至7級，間中8級，有驟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6級，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南风1級，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級，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級，能见度1600米，有雨；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781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4美元，卖出18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同动物，尤其是骆驼。唔好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同话俾医生知你近期嘅外游记录。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CIBS 智力障碍人士在实习之后同样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 庇护工场的朋友不会见到真实工作的环境，但是呢在一间社企譬如餐厅，对于他们找回自我真是很重要很重要。 发掘大世界就由听节目开始。 了解印度就要去恒河啦，充满灵性的地方啦，宗教圣地啦，见到人举行不同的仪式啦和崇拜的，理解到印度人的想法啦和文化习俗。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10月1号的早上呢，时间来到早上6点10分。收听的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早回来的时候呢，觉得天气相当之凉爽而且舒服。原来现在呢强烈季候风信号呢是现正生效的。讲今天的天气预测啦，因为呢今天假期可能呢大家都有外出的计划都不定过。今天呢天气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呢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另外风势就是吹强风的。我指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下周初天气就稍凉的了。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0%。 晨光每日一格。 嗱，好多时咧，人就系会好沉醉于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啦。咁如果你好中意嘅咧，系你份工作嘅话咧，可能你都系一个工作狂、哦。假期咧，无疑就系想有人有休息嘅机会啦。特别系一班工作狂啊，都要提一提你，今日系假期嘅话咧，你就可以好好咁样俾个理由自己，系咪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咧吓？休息除了为了要行更长的路之外，亦都给你一个喘息的空间去思考一下，到底之前行的路方向啱不啱呢？速度正不正确呢？有时有没有需要都放慢脚步，看清楚自己会不会错过了当中的细节，或者有很多沿途的风景都未望清楚就行走了的。当然我都知道社会上面有很多个岗位都好像我林慧芭比一样啊。今朝早都是继续紧守岗位，就不是完完全全这样放假。不过任何一个工作都好，任何一个岗位都好，如果你做得开心的话，偶尔的休息为了行更长的路，如果是人家休息的时候你继续服务，亦都是另外一种体验。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咧，继续由林慧芭比喺度同你一起开铺啊，为你带嚟多一啲嘅正能量。如果你都系工作当中嘅话咧，一起共勉之啦。 为了失城的呼喊，行闹市标牌，从来年轻无知，总向光明出发，要世界听到最孤单。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吧。随着我勇气豁出去，不断去追，然后命运越是险要越行下去，灵魂 天就捱下去，灵魂里希望多闪烁，不会碎。朝着这世界最精致的梦去追，别退缩，明明听到心的允许，门推开，风吹我踏出去。 如果安排你企喺个闩咗门口嗰度咧，我相信你会揾到另一个可以打通嘅门嘅。为你送上呢一首作品，嚟自曾乐同嘅《天空之门》啊！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时咧，假期如果咧呢个时候已经习惯咗早起嘅你啦，可能都会想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啲心情、一啲感受嘅。面对住生活一啲好多未知嘅挑战啦，好多时咧，林慧就会抱住一个态度啦，就觉得既然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啦，不如用一个开心嘅态度，用一个乐观嘅心态去处之泰然，慢慢面对你嘅挑战，慢慢可能嗰啲你觉得好难解决嘅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啦。其实咧，生命嘅精彩，往往咧就系在于嗰啲未知之数。就好似咧，你抽扭蛋一样啦，唔知道你下一个抽到嘅会唔会系你中意嘅角色、中意嘅公仔、中意嘅人物？有可能有时咧抽到一啲唔系你好中意嘅嘢，但系咧睇下你自己手上仲有冇钱可以去抽多下一个啦。如果真系冇晒嘅话，咁点算啊？如果真系冇嘅话咧，我觉得心态上又可以调整一下嘅，等到你有嘅时候再去抽一次。呢一个系其中一个选择啦，又或者学会接受，学会珍惜同埋拥抱你而家面前所抽到嘅嗰一份惊喜。其实每一个拆礼物嘅过程咧，都已经系包含咗一种惊喜同埋未知。而当你去拆呢一份礼物，慢慢去接受同拥抱自己嘅情绪同感受嘅时候咧，亦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巧妙的地方就是每一日我们都面对着一种新的未知，一个新的扭蛋，不知道你今日会拆到什么呢？ 满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陪我迷信，白话如上天堂，在赤地里奔走，原因不深刻。用我残破衣装，浪迹全个宇宙，忘记俗世几多繁琐的争斗。哦哦哦哦哦哦、怕将时间沙漏，十秒内看清楚。 香水洒喷又是日本，我勾引宠物，抽筋岁月折穿已锁骨，极痛的天黑演化超现实，烟粉一对丝袜，小嘴巴太近已侧边说不，开一开拖一拖，一双风我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不吻，红唇别提我闯这祸。 Keep your eyes on me. Get your back on the wall. Keep your eyes on me. Keep your eyes on me. Get your back on the wall. Keep your eyes on me. 多么多要手想留食客厅，充满张力。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理由。假使转眼上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开一开，拖一拖，吃春风，喝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闯这祸，我杀身。 做呢一行咧就好少可以叫人哋 keep your eyes on me， 因为咧睇唔到我噶嘛，系咪先？嚟自沈振轩嘅新歌啊，当然咧头先嗰只咧都同佢非常之夹嘅。上一首播放嘅歌曲咧嚟自林家谦嘅《特伦斯梦游仙境》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醒目的你呢，一听到今朝早今日是咩日子啊，中秋节加埋国庆日啦嘛。点可以唔讲一啲相关嘅话题啦、啊、不过呢中秋节嘅故事呢可能就听得太多啦。所以今朝早呢就唔打算讲中秋节节日嘅故事。反而呢係諗住讲下中秋节一啲传统食品嘅寓意、啊。我相信咧，中秋节咧，家家户户咧，而家因为经济环境咧好咗好多关系啦，应该都会咧食下月饼啊，或者咧买咗好多过节嘅水果，又或者系食物咧摆喺屋企，谂住咧即系琴晚啦、今晚啦，或者甚至乎听晚咧，都仲有人系会过节噶嘛，咁所以咧都会有好多呢啲相关嘅食品咧，一家人谂住一齐分享同埋品尝嘅。咁啊，讲下月饼啦。原来咧，根据文献嘅记载咧，月饼呢一个字咧系源于南宋吴志穆嘅《孟良禄》嘅。咁呢个《孟良禄》系乜嘢嚟嘅咧？吓，原来话咧，当时月饼咧同中秋节咧系一啲关系都冇嘅，只不过咧当系一种蒸饼咁样咧拎嚟卖。咁啊，到后来咧，啲人咧慢慢咧就将赏月咧同埋月饼合埋一齐，寓意住家人团团圆圆，亦都寄托住咧，可能有啲家人咧喺远在他方嘅话咧。这个饼呢就寄托住那一份思念啦。同时呢，月饼亦都喺中秋节嘅时候呢，朋友间呢用嚟联络感情嘅一啲礼物喎、哦。嗰陣时月饼嘅大小呢同形状同而家呢就好唔同啦。差别好大㗎。佢话原来呢之前呢係会有一啲唔同角色同埋人物嘅月饼呢做咗出嚟啦。例如话呢分男女㗎、哦。男士食用嘅月饼呢就叫做月牙月饼。而女士食嘅呢就叫做葫芦月饼。都系呢有住唔同嘅一啲寓意。因为呢譬如话葫芦月饼就希望女士咧，身形可唔可以将来好似葫芦咁样咧？可能会有个小朋友啦，咁有孕妇嘅身形咧，咪会有个大肚咁样出咗嚟嘅。咁原来咧都系有唔同嘅好寓意，不过咧都系同家庭好有关系嘅。我谂华人嘅文化都系传统啲啊，因为咧跟住落嚟讲嘅有子咧，都系同呢个生仔有关系。原来有子咧，佢嗰个嘅寓意咧，都系话希望有子或者幼子，咁即系咧生仔嘅寓意，即系可能生咗一个之后咧，仲想生第二个啦。咁啊，个个都想个家庭里边有多啲好可爱嘅笑声同埋温馨嘅嗰啲嘅小朋友出现噶嘛，嗰啲场面咧，你知啦，一谂起都成个人暖晒啦，系咪先？希望咧，原来呢一个吉祥嘅有子咧，承载住对家庭嘅祝福同埋盼望。咁当然全部都系啲非常之乐观同埋好嘢嚟噶啦。咁亦都希望住咧，其实食咗呢啲嘅食物之后咧，就会带嚟一啲好兆头啦。唔知道你屋企咧会唔会都系讲清楚呢啲寓意咧，先请你食啦吓。有啲新抱唔使惊啊，如果奶奶请你食有子，未必有嗰个生，未必有嗰个心态嘅。不过可能咧就都好想，会唔会可以帮个屋企咧添一个好可爱、肥肥白白嘅小朋友噶，当然啦，好多人咧都会食汤圆，大家应该都知道啦，系咪先？汤圆嘅形状就好似天上嘅月亮一样啦，圆圆满满，代表住一家人咧都团团圆圆。今日咧，如果都系一家人食饭嘅你咧，应该好好咁样享受佳节啦。如果你咧今晚都会食到头先讲嘅几样嘢，月饼啦、柚子啦、汤圆啦等等咧，都希望你记住食嘅同时咧，最紧要就系好好珍惜同屋企人一齐相处嘅时间。无论食乜嘢都好，喺边。边度食都好咧，最紧要就系睇住，你对住边个食啊？如果系屋企人嘅话咧，好好珍惜，亦都同佢哋讲声中秋节快乐 ，I lov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一共687人获颁分衔同嘉许。政府发言人表示，今年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同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的人士特别多，以表扬他们过去一年处理社会事件同应对疫情的杰出表现。名单中超过90人来自警务处，包括多名前任同现任警方高层。去年社会运动爆发时，带领警队应对示威冲突，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获颁金紫荆星章。

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6:36，收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朝早咧有我芭比林慧喺呢度咧，同你哋一齐咧分享多啲嘅资讯，带俾你咧喺假期当中有多啲嘅正能量。如果你咧都系同我一样咧，今朝早都仲要开工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咧。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无论是任何节日、假期定还是工作日，保持健康，无论是心态上定还是身体上都非常重要。今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就是关于一些免费的筛查，到底是关于哪一方面的筛查呢？原来是讲的癌症的筛查。这个免费筛查原来已经成功地找出62名的患者。讲一讲到底这个筛查的计划是怎样的呢？原来话咧，香港中文大学咧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推行咗为期5年嘅中大赛马会齐心防癌计划，为10,000名市民咧提供咗免费筛查嘅服务，咁包括咗咧大肠癌啦、前列腺癌同埋乳癌等等。咁首阶段咧已经有接近3,500名嘅市民咧系做咗筛查，而且咧揾出咗62名嘅患癌人士，另外亦都有超过240人，即系7%咧参加者咧系有癌前嘅病变情况。有关计划目前是会再招募多6,000人参加，咁亦都可以免费获得呢一个癌症筛查服务同埋身体检查。好啦，讲下到底有啲乜嘢嘅资格咧嘅人士先可以参加到咧，咁你必须要咧系40岁至到75岁，而且咧系未有癌症嘅症状人士啦。计划咧招募10,000名合资格嘅市民，咁啊截至到8月18号嘅时候咧，已经有3,000几名市民登记啦。目前咧仍然系有6,000几个名额可以接受登记嘅。咁筛查服务方面咧，男士咧就会 check 下有冇大肠癌同埋前列腺癌啦，而女士咧主要都系会 check 下大肠癌同埋乳癌嘅。咁筛查方法咧都有唔同嘅，咁譬如大肠癌咧就先要咧系作小大便嘅一啲测试啦，然之后如果有需要咧，先至会安排系照肠镜嘅。咁前列腺癌方面咧，亦都系会作呢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血液测试，应该都系验血啦吓。咁啊，有需要咧就会进一步再作检查嘅。咁至于乳癌方面咧，就好似简单啲啊，睇嚟，因为咧佢就系做咗呢一个嘅 X 光片啊，然之后咧有需要先再做进一步嘅检查。如果有需要的话，计划是会安排相关有需要人士做一些转介服务，去找回其他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再作跟进的。咁头先咧讲咗话，除咗话有癌症嘅呢一个筛查之外咧，亦都有身体检查嘅。咁原来咧，因为咧佢会帮参加者抽血液样本啦，咁以去作呢一个嘅综合症同埋癌症相关研究，亦都会帮参加者咧提供咗基本嘅身体检查，当中包括咗咧就系检验血糖啦、血脂啦、量度血压、身高、体重同埋腰围等等嘅。亦都会帮较肥胖人士，即系话咧身高体脂咧系超过25嘅人士咧设有运动班，亦都有呢个营养师嘅饮食咨询去帮手咧协助控制体重。 剛才講咗嘅呢個計劃啦，記住，如果你係合資格人士，咁啊即係冇分男女嘅，只要係40至到75歲而未有癌症症狀嘅人士咧，就可以去嘗試上網啦，去睇下有一個網站咧，就係可以登記嘅。咁你打下啲關鍵字咧，就講下中大癌症篩查，我相信咧你就會揾到一啲相關嘅資訊，亦都可以睇下適唔適合自己啦。如果係嘅話咧，即係有任何嘅唔舒服啊，或者係症狀，當然如果你已經去到好唔舒服咧，我就建議你就即刻去求醫啦，唔好等呢個篩查啦。但如果你又係40歲至到頭先講嘅嗰個年齡層啦，75歲以內嘅呢一個年齡層啦，如果你真係有需要或者你又想去接受呢一個檢查嘅話咧，就不妨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啦。 天氣好，仍睡不好。恩寵讚美沒有令我很自豪，然後我不見人不理人，瞞住我這刻感覺很燥，覺得傾訴擁抱太恐怖。難道遠下去人間真的會了解我？很想問為何難過，很想呼救，情緒極度無助，是孤獨還是失望，還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夠好，你不要唾棄我好嗎？隨便笑下去，喜歡的可以重傷我，普天下病人無數，我在這邊陪你寂寞，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 相信呢位朋友咧，绝对唔会患有佢呢一首作品嘅呢个孤独病啊！ 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一生离临或诀别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水，别嫌我笨。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看过一些报道，原来姜涛是一个独生子，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因为这样所以就有少少孤独的感觉呢？

咧就係冇乜理據，同琴晚黑嘅天氣一樣冇乜理據啊！ 突然之間就落到哇！ 哇！突然間落雨都唔緊要，以為輕鬆落啦。黃雨好未啊？啊未到啊！紅雨好未啊？未到啊！黑雨啊！ 你嗰段時間喺邊度啊？ 嗰段時間喺觀塘區啊！ 哦，即係你唔係喺屋企入邊啊？ 唔係啊，出咗街食飯嘛。係、哦、啊，屋企邊度識得蒸海鮮啫？ 我以為你屋企煮。 係啊，咁唔會啦，梗係過節我中意出去消下費㗎。係、嗯、啊，咁但係咧，琴日喺觀塘區咧，喺嗰個觀塘道嗰度咧，有啲朋友喺都擺一啲片上去啲社交平台嗰度咧，話、嗯、哇，琴日咧我唔係揸緊車啊！知唔知揸緊乜嘢啊？ 揸緊乜嘢咧？ 揸緊潛艇啊！ 哎呀，咁得人驚嘅。 係啊，啲哇都水浸嘅情況都幾嚴重喎、啊，喺觀塘區、嗯，因為自己身處喺嗰度啦，咁啊，所以特別明白同埋特別明解啊，咁樣都要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兜咗好耐咧，先可以翻到屋企咯。琴日就係遇上呢一個情況啦。咁、嗯、希望今日咧，假期嘅日子咧，就天氣相對穩定少少啦。因為咧，今日翻工嘅過程之中咧、嗯，都見到路邊咧好多朋友截的士啊。咁啊，呢啲朋友截的士去邊咧？話說咧，佢哋都係孭到咧，好似 backpacker 咁樣。 哦，唔通去呢個行山？ 係、啊、啦，估計行山同埋露營嘅，因為咧依家係冇得飛噶嘛。 嗯、 即係舊時你話喂 backpacker 咁樣都。去台湾三日两夜夹都唔带啦，咁样咁，通常都有啲年轻人系咁样噶嘛。咁、嗯嗯、但系依家就即系你冇得飞啊，冇计啊。 所以都估佢应该喺本地嗰度自己揾啲地方去消遣下。 应该譬如去下嗰啲蒲台岛啊。塔門啊嗰啲地方，即係譬如扎個營啊咁樣，即係可能 camping 下咁樣啦、嗯嗯，都明嘅、那個感覺係舒服嘅。咁一陣天氣方面啊，要交俾彭爺睇下、 嗯、 啊，究竟睇緊温度點樣啊，或者啊天氣啊會落雨唔會落雨咁樣。但係啊，我見到佢哋啊做足裝備咁樣、啊，做足準備咁樣去啊 camping 咁啊，都係一件好事嘅。不過都係嗰句啊，如果咧天氣唔許可嘅話咧，唔好逞強啊嚇。 係啊， 咁啊真 係睇清楚啊，同埋如果真係有啲咩唔對路，就好嗱嗱聲。 系啦，咁啊睇到收到信息话，喂，未来两三个小时咧天气会骤变咁样咧，咁、 嗯、 真系咧要大家提防提防，小心小心啊！如果唔系咧，被困喺山中咧就危险啲啦，咁样咁啊，原先愉快嘅一个假期咧，唔好咁就搞到咧啊，叫做半桶水或者告吹，我宁愿大家安安全全咁样咧度过今日嘅假期啦。嚟紧咧唔止今日系假期嘅，听日都系假期嚟嘅，咁、 嗯、 所以好多朋友都谂住，哎，有两三日可以 camping 下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咧，要睇睇天气，睇天气啊，转个头要交俾彭爷啦噃。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十月一号嘅早上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彭爷啦，彭爷早晨咯， 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啊 ，Barbie，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今朝啊，轮到我嚟做下呢个封烟主持，报下出边嘅天气状况。 好啊， 喂， 今朝早咧，其实咧，即系承袭住咧呢一个昨天晚上咧咁恶劣嘅雨势啦。其实今朝早咧，虽然而家呢一刻咧喺九龙西呢一边咧。就冇落雨啦，咁但係呢個天空上面一啲黑雲啊灰灰的雲呢依然係冚晒成個天空咁滯嘅， 都喺度 好偶爾先見到呢嗰啲雲啦、啊、後面似乎有啲光啦、啊、同埋有啲藍天嗰、那個嗰條線咁樣啦，唔知佢走唔走出嚟啦，咁但係睇埋呢個馬路上面呢嗰啲嘅路面呢又開始乾得都差唔多透嘞喎，都算乾得幾快呀、啊。咁啊，所以而家出面咧，嗰個體感温度咧都係舒適嘅，做因為太陽走唔到出嚟嘛。叫做叫感受到有少少秋意咧，但係又未至於即係之前夏天嘅時候咧熱得咁辛苦咯。不過你話出面係咪好涼爽咧？又唔係喎。 冇乜风。 系啊，哎呀，咁啊麻烦少少啊，同埋要睇后少少嘅天气咧，因为唉，琴日都无啦啦整个黑雨啦，唔知今日又会唔会搞呢啲啊大风大雨出嚟啊？希望就唔好啦，俾大家安心放下假啦。 你咧，你头先话你生咗两粒大飞枝， 系啊， 点啊？ 同食热气嘢冇关，咁就因为琴日你话你食咗海鲜啊嘛， 系啊， 我想讲咧。呢、這個common sense 話俾我聽咧，因為我家庭醫生都係咁講，我又好興咧生飛枝咧，佢嗰陣時係叫我咧唔好食海鮮嘅，因為海鮮嘅蛋白質咧係好高嘅，因為嗰個炎症啊，你個口腔其實你生飛枝即係叫做輕微嘅口腔潰瘍啦，嚇、即係發炎啊嗰類炎症啦，咁呢一個海鮮係好高蛋白質嘅食物咧，咁可能令到嗰個炎症咧會強勁啲啲都未定。 啊，彭爺真係見多識廣、哦，我真係唔識啊。 教落 係啊， 教落唔係係病得多啫。 久病成醫係嘛？ 佢係咁，我記得佢係咁同我講嘅，咁所以我就會有陣時會記得咯。即係如果生得好嚴重嘅飛枝嗰一輪咧，就忍下口。唔好食啲海鲜住， 系、知道啦，我今晚会忍下口噶啦，乖仔啊，会做个好咧，咁啊，唔该晒彭爷， 炸鸡嗰啲系咪？ 唔会，都唔食啊， 或者食辣咯， 青菜白粥先，顶住一日好痛啊，其实我嗰两粒鼻子唔系讲玩笑噶，系啊， 好咁啊，好啦，希望你快啲好翻啦， 好咧，唔该晒彭爷，详尽嘅天气等阿欧嚟报一报佢先啦吓，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离岸风势咧就会离岸就会吹强风啦。展望啦，中秋第二日啦，同埋咧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嘅咁样啊。下周初咧天气稍凉，依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Bobby 冇错啊，咁希望咧今日咧藉住呢一个都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咧，大家咧除咗话考虑去户外之余咧，亦都可以嘅，即系心情好嘅时候学嘢自然快啲啊嘛。所以今朝早咧同大家上下一个法律学堂，我哋有请大壮咪出场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讲下啲法律有关嘅话题啦。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大壮咪，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中秋节快乐啊，大壮咪。 大家咁话啦，希望花好月圆啦。 啊，不过咧，成日咧都讲咧，中秋节就8月15啦吓。咁8月15又令人谂起另外一样嘢咧，就成日啲人咧就讲同法律都好有关系嘅，因为就话要洗干净个8月15咧就点点点啦咁。 哇，坐花厅啊嘛，以前啊，细蚊仔嗰阵时听啲人讲。仲有好多啲说话嘅，以前可以周街讲嘅嘢，而家就话唔可以随便讲出街，变咗就悭翻几句。不过话时话咧，以前啲人话啊，告到你乜乜咧，咁啊真系睇下报章啊啲传媒咧，啊有啲艺能界嘅知名人士嚟牵涉啲诉讼里边话，嗰个系咪叫花名咪麦包啊麦长青啊？咁啊有宗民事诉讼啊，咁啊跟住就法官判出嚟咧，就话双方败诉啊。 乜有得咁样嘅咩？ 系咯，以前成日听 win-win 就有啲咩双赢局面啊，双赢方案，乜有得双输嘅咩？ 我成日以为系一边胜诉一边就败诉嘅。 基本上系嘅，因为如果譬如阿甲方啊告或者诉啊越方，咁啊审完出嚟，如果甲方赢嘅。咁啊，越方敗訴咯。咁如果甲方告佢唔入嘅，咁啊變咗甲方又敗訴咯。理應就咁嘅。不過嗱，我啲皮毛知識咧，話俾我知，原來咧啊呢單嘢都係噶啦。咁就係咧，除咗阿麥生咧，本來俾人告嘅，咁啊對方咧就變咗殺常啊，聲請人啦 ，claim 佢咧，即係有啲人中意話。咁但係咧，阿麥生咧有個反殺常喎 ，counter claim 啊，即係告翻轉頭。咁啊，由於咧兩件案牽涉嘅啲事實啊，嗰啲嘢都係同出一轍嘅，咁於是兩宗即殺常反殺常，加一齊聽啦。咁啊，睇落咧嚇，未睇個判詞啊，即係睇落啲報道咧，相信都係法官話喺兩邊嘅殺常同反殺常咧，佢都信落。咁啊，所以咪有得兩個 action 啦，即係兩個咁嘅官司咧嚇，雙方嗰個 claim 嗰個咧又輸。即系 claim 唔到对方啊，咁啊自不然就各自咧就负责翻啲讼费啦。 嗱，讲到重费呢层咧，其实就民事、刑事都听到有嘅。 系 啊，但系平常嚟讲咧，胜方咧就得重费噶嘛。 嗯， 意思即系话嗱，双方都可能使咗律师费嘅。 系， 咁但系赢嗰边咧，自己咧就可以咧要求对方咧就代找数。 嗯。 啊，因为如果不是对方、啊、搞搞阵呢 就不用搞那么多东西要使钱 啊。不过又不要那么老顶呢，就是说一仙一毫呢对方都会比晒，即使是赢到堂费的话、 嗯 啊。因为他在民事诉讼里面呢，第一个官可以作出个命令呢，就说赔讼费呢是哪个级别的哪个类别的。 嗯、 有些叫什么 party and party basis 啊，啊你没你的字眼、啊嗯、就是说你没赔得那么足的。咁有一个咧赔偿性嘅 indemnity basis 咧，就赔得足啲嘅。 嗯， 但系足之余咧，其实都唔系话你啊狮子开大口，喂你个啊大状啊律师使咗几多钱咧，佢就赔足俾你。 嗯， 因为对方如果唔同意嘅话咧，就去一个叫做讼费评定官嗰处啊， 嗯， 啊做一啲叫 taxation 啊，唔系交税喎，系、嗯、将你张单咧 tax off 咗，即系好似斩。啊，即批翻啲啊，即削翻佢正路啲。 嗯， 咁啊，有时候如果个官守紧咧，咁啊七成都唔知攞唔攞到嘅。 咁样噶，原来 系啊，所以如果俾人哋告你自己使咗1000万，咁可能有300万就自己执翻嘅。咁、啊、但系当然你使得到1000万嘅官司都牵涉好多财物财产嘅、 嗯 啊，应该都唔休俾嘅，唔使欠债，冇得还钱咧。 系啊。 讲开呢啲咁嘅诉讼咧，吓、啊、真系打官司真系可以搬屋咁唔见锣谷噶嘛。 系咯、 啊，但系好多人咧，好多时就话，唉、哎，法官系咪有乜呢样嗰样嘅问题咁嘅样？咁、 嗯 啊、以往咧，即系睇啲普通啲textbook 咧都有讲噶啦，吓、嗯、咁啊书嗰边梗系成日埋怨啦，吓、啊、就算民事都系、啊、法官判得唔啱啊，唔公道咁样。咁、 嗯、 啊赢嗰边呵呵笑啦，尊重法律公道啦，啊、做戏都有啦。 系啊。 咁、啊、但係近嚟呢，我哋睇传媒啊、报纸呢、报章呢，啊啲法官啊成日俾人上榜啦，诸、 嗯嗯 啊、多批评啦，不在话下啦，咁 系呢个都比较少见啊，以前嗬。 係囉，咁而家呢就如果係黄嗰啲呢，又会係闹啊，又或者赞啊，蓝嗰啲又会喎、啊、即係真係不分啊颜色啊，总之啊唔啱佢心水嘅呢就作出批评。 嗯 啊跟住咧，我哋見到就係呢個星期初咧，首席大法官啊馬道立咧就出咗個聲明，哇，長達14页纸啊，即係佢用 A4 嚟計嚇。咁咧就係話叫啲人咧話，如果批評法官咧，要有根有據嘅咁樣。咁啊語重心長啦，講嗰啲嘢出嚟。咁但係跟住咧，啊雙方咧又冇停止喎、 哦。 蓝色嗰啲咧又话，黄色嗰啲你做乜乱咁批评个官？咁调翻转咧就到其他颜色又出声咁样。咁呢样嘢咧就我点睇咧吓？尤其是咧仲有啲提法咧就系、是、话要求咧就司法要改革。 嗯，点改法啊？ 赞成咧，系话我好赞成啊！真系话是话啊，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找数嗰个制度 啊！你想点找数法啊，大厂麦？ 嗱，佢哋话咧，大律师件袍咧，后边有个机关嘅喎。 系咩？ 系啊，嗱，以前咧，原来就话咧，孭住个布袋嘅。 嗯。 即系阿大律师噏嘢咧，啊，讲下讲下啊，咁啊，后边个客咧系可以入啲钱落个袋度噶、 哦。即系打赏咁啊？ 我谂嗰啲系费用嚟系嘛？ 我见你咁讲，我以为即系好似表演得好精彩就可以俾贴士咁样。 打伤嗰只前面掉上嚟，讲法咧就会吓啊！睇见前面一个咧，阿大壮讲啊讲啊，好似冇乜声啊，好似啲啊啲电动公仔慢咗咁咧吓，咁啊入翻啲钱喺后边咧，啊佢系会喐多啲，讲多啲嘅。 我以为系拎翻啲出嚟吓下佢先啫。 有啲似嗰啲啊廣告咁啊，咁呢個傳統咧，直至到而家近代嗰啲鋪咧，為咗想保持咧，就唔整咁大個袋啦。咁、 嗯、 但係咧，有細細一塊布仔嘅時咧，即係標誌住咧當年嗰啲做法啊。咁、 嗯、 啊，假如果今時今日咧，啊，即係上金先位咧，都唔係話唔係即係格外精神講笑嘅啫。咁講翻咧，就其實而家嘅制度咧，就如果係話大律師要收費咧。除了有很多規矩包括律師呢要先前跟大律師商討好幾錢、 嗯、 之後呢講完之後那個律師行呢都要向那些當事人呢講解 同意咗之后咧，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清楚嘅。咁、然之后先至去入得法庭啊，仲要有一张所谓叫聘书发出俾大律师嘅。冇咧就犯规噶啦噃。咁、然之后做完晒嘢之后咧，仲要开单嘅。咁、开咗单沽物论啊，嗰、个系律师行定系公家嘅，即系。无论是政府这个检控科啦，亦或是法援处啊，或者是民事啊、刑事都好啦，咁、仲有啲表格要填啊，清清楚楚咁样。咁、跟住就静候佳音啦吓。而家咧个速度咧找数就快咗嘅。 系。 以前咧就试过成年几两年都未找，或者未找清嘅。 系咪因为中间太多嘢要去计算同列清楚，所以嗰个工序比较长呢？ 是的，有时候他们的比如律师呢，我的理解就是譬如他做一些家事法庭一些有很多小琐碎的嘛、又或者是长期长篇连载民事诉讼呢逐张逐张单呢要写返出来，因为分分钟呢就好像刚才这样讲了、要做这个 taxation 的评定的嘛，那么官呢就会可能会问了喂这封信要不要写啊，做乜嘢嗰样嘢？嗰次个开会要唔要开啊？咁嘅样吓，睇、文件咧睇咁耐啊，咁样吓，咁啊即系个量化噶嘛。咁为咗要即系、去迎合到呢个量化计算咧，咁咪要做好多文章工作咯。年几两年咯、如果真系家无行产咧，就要出去孤立都要做啊，唔系即系饭都冇得食。如果另外一个改革我想到的呢，不知道会不会迎合到呢，即是国内做法呢，不是说他们的其他东西，而是呢国内就不是所谓香港的 adversarial system， 即是我们叫对衡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译、就是由控方去提出，或者是责上一方呢就提出个诉讼、另一方呢就抗辩。法官大人呢大老爷奶奶坐在上面呢就公证人咁样听嘅啫，听完之后咧就做埋评判咧，就睇下边边啱边边错。咁但系如果大家有睇啊，包公审案咧，又或者系啊宋世杰有冇睇啊？ 都有睇过。 审死官啊，以前啊马思曾啦、后来咧就到阿星爷周星驰都有做过嘅， 系 得唔得意啊套戏？ 都仲记得啲剧情嘅。 系咯，嗱你见到佢哋嗰啲咧就冇话乜嘢。检控科啊，即系检察院走出嚟噶嘛，咁啊睇戏咁睇啊，梗系有啲人去击鼓鸣冤啦，咁同佢写状纸嘅，咁、但系见咧系问一件案咧，就全部由个法官自己主导噶嘛， 系 啊，隔篱有个啊戴顶帽死方嗰个咧，个师爷帮下口咁啦，咁佢哋啲拍戏咁拍咧，就啲程序就杂乱无章少少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如果改咗由法官主導，香港有冇嘅呢？有啲死因言訊啦、或者係有時候嗰啲咩嘅特別開咗個調查委員會呢，佢就唔會有雙方㗎啦，即係所有嗰啲有關嘅 party 就係嗰啲各方啦，即係關係到嘅、可能譬如工程出現問題咁樣，咁由總承建商啦，個 main contractor 到下低嗰啲咩二判三沙，各自揾代表出嚟啦，各自揾律師啦，咁主審嗰個主席咧，通常都係法官啦，就會各方都問啦，咁啊、那個情形就係有啲似以前咁咯、改革成咁咪幾得意，係咪可以好似阿星爺咁周圍行咧？ 但係少咗好多就業機會嘅喎、 哦。我中意阿星爺嗰套衫啊嘛，嗰套馬褂咧就係唔係老夫子嗰套、 西式法庭，但係就配以中式服裝咁啊嘛。 而家興啊嘛，嗱我哋見到而家好多紀律部隊咧，暴躁咧咁套制服咧其實係源自嗰啲外國啲軍服噶嘛。啊、即系无论顶帽啊，嗰啲肩章啊，以至嗰啲鞋履都系啦。 系啊， 咁、但系渐渐咧奏啲音乐咧，就开始又多咗啲解放军嗰啲暴躁音乐，即系、多咗啲色彩啊，啲国内啊嘛。以前咧就系、听嚟听去嗰几支啊嘛，有一只叫做咩苏格兰勇敢啊，定咩嘅 ，The Scottish the Brave 啊。知唔知边只啊？ 唔知啊，可能都系听到都系嗰几只咯。 咁啊，咁得闲啊，上网听下啦，咁你知边只打边只噶啦。 好啦，咁我即管阵间就去听下啦。 听下啦，包括嗰支啊，叫做 Highland Cathedral 嘅、就系当年啦，彭定康咧接收之期系嘅时候，咪听嗰支歌咯，都几幽怨噶。 好啊，咁啊，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咧，都可以得闲去听下呢啲富有殖民地色彩嘅歌曲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吴刚哥哥，我要奔月啊，你陪我啦。 上我月供咁高，你就咁飞上去搭翻个棚好、啊。 我咁多年都系咁飞上去噶，你而家嫌弃我，玉兔你陪我。 吓，上我姑娘有翻条独立救生绳，好似安全啲、啊。 上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佢因为占领中环运动而入狱十一个月。 在铁窗之中，他阅读、他书写，记下这326日的经历和思绪，反思香港抗争运动。 他说，书写令我保持心境清明，亦让我感到生命力在流动。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郑正行、周家俊主持的《开卷乐》。 中大前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会分享他的《陈建文狱中书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早晨啊！十月一号嘅早上，假期快乐，咁多位听众朋友 ，Bobby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又俾你拣下，讲下网球先，高尔夫球先定篮球先咧？ 啊，我今日超想听篮球先、 啊。哦，讲篮球先啊，好啊，篮球好大篇幅噶、啊，但系不如讲啲轻巧啲先啦、啊，好唔好啊？ 你都唔系俾我拣嘅。 哎，好啦，既然你有呢一下，我真系忍唔住要爆啦。话说一阵间咧就会啊，系今年啊2020年咧总决赛啊。第一场 Game One 系啦，9:00就会开波噶啦，咁啊都要讲多次啊，咁啊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啊，总共七场啊，七场都会有得睇啊，咁如果真系不幸要打到 Game Seven 先会睇到七场嘅，咁啊七场四胜制啦，咁讲紧咧就系湖人队对热火队啦，咁啊呢一个 matchup 咧，其实我自己都好喜欢嘅，因为咧湖人队就我自己好喜欢嘅球队啦，咁加上啊高比拜仁今年不幸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咧一众咧湖人队嘅球员咧都会打场好波啊吓，向呢个咧高比嘅精神致敬嘅咁样啊 ，Game One 嘅赛事啦，当然由勒邦詹士啊带领啦，呢个杜威侯活啦，仲有朗道啦，一众嘅球星咧去打一队咧啊，相对冇咁多球星嘅球队就系咧东岸嘅冠军啊吓，热火队咁样咁啊，有啲球评家咧都讲啊，回顾翻咧热火咧东岸决赛咧联防成功守住咗咧 Celtics 啊，即系塞尔达特人啦，咁啊换防速度咧系好快嘅，但系湖人咧会用高佬阵啊吓，咁啊即系好多。支咧柱等式嘅中锋，包括 AD 啦，咁啊，仲有其他更加高嘅球员啦，咁啊，所以咧，热火嘅篮板咧就未必稳阵啦，因此咧，热火咧应该以速度咧换取高度啊，速度换取高度，咁啊，继续咧派出火力强嘅射手上阵啦，咁啊，要睇一位咧，球星啦，热火方面啊，打得好火热嘅手感啊，就系咧艾迪巴约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做到一啲高位嘅挡拆啦，帮助队友咧腾出空。间啊，同埋咧自己可以射到入啲中距离咧，咁就 very good 啦吓，咁啊，今日开波一阵间9:00咧，估计好多咧篮球迷咧都会坐喺屋企嗰度啊，认认真真咁样睇比赛，咁啊今年咧就可以话冇乜主场之利噶，因为咧都系喺啊呢个主题乐园嘅园区嗰度去进行嘅，咁啊外界就相对睇淡啲热火嘅，咁热火嘅主将咧，Jimmy Butler 咧就毫不在乎，佢系咁样讲啊 ，I don't care， 因为咧冇人认为我哋可以跻身总决赛。 冇问题啊。啊，我哋都做到啦，咁样吓。诶，冇人认为我哋可以攞到总冠军。啊，但系我哋都做到啦，咁样。只要喺比赛上边保持一颗斗心咧，打出团体篮球啊，跟住啊，结果已经摆到好后好后嘅位置啦，咁样呢、這个咧就系 NBA 篮球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咁啊，祖高域学乖咗咯，阿 Barbie 你知唔知啊？ 点样乖法咯？ 佢咧就有意无意咁啊，佢自己都话无意啊，唉，将个波咧打咗向咧施事员嗰度，咁啊被罚停赛啦。 哎哟， 系啦，今年咧呢位啊，网球坛嘅一哥咧，真系可以话啊新闻多多啦，咁啊，但系咧今次咧就学乖咗啦，而且咧好聚焦喺啊比赛入面，咁啊6-2啦，6-3啦，6-0啦，轻取对手，咁啊赢咗咧呢一位世界排名咧比佢后好多啊，80位嘅瑞典球手啊，伊马咁啊，将个人咧今年嘅成绩咧改写成为咧32胜1负嘅佳绩啦，咁啊，喺场边咧都有好多人咧柴啊祖高域台，因为今年咧都新闻多多啦，譬如又搞party 啊，或者搞一啲咧筹款嘅球赛，跟住搞到咧好多嘅球手啊都惹上呢、這个新冠肺炎啦，咁啊，其实对于佢嚟讲都系高山低谷嘅一年嚟嘅，咁啊祖高域，咁啊祖高域又学乖咗啦，有啲人咧就喺旁边咧揶揄佢嘅时候咧啊，佢竟然咧送上飞吻， 哇！ 意思系乜嘢咧？就系话啊，人哋用一啲恶舌啊或者毒舌咧去对待你嘅时候咧，你应该咧尝试拥抱佢，尝试接纳佢， 仲要锡一锡佢添啊！ 系啊，尝试亲吻佢咁样啦，咁啊唔知系咪呢个方法咧，反而咧得到一个效果啦，咁啊令到 fans 们咧都觉得咁又咪好咯，系啊，唔好成日恶形恶相咁样啊吓，咁啊有阵时人红啊是非多啊，比较麻烦啲啦。咁啊再讲埋头先都有提过，譬如高尔夫球啦，咁啊即系就真系，虽然我哋成日喺度谂咧，高尔夫球都隔好远噶嘛， 系啊， 即系打一个洞同一个洞之间。要行路过去唔得， 要坐车过去。 高尔夫球车系咪先？跟住又如果有啲高级嘅比赛咧，有十球童咁样啊，有好多呢啲都觉得个距离都远啲。啊，问下 Barbie， 你读书嘅时候有冇打过高尔夫球咧？ 有喺嗰啲假高尔夫球场度打嗰啲虚拟嘅高尔夫球。 喂，系咪体育堂嘅时候学噶？你系？ 又唔系、啊， 系纯粹一班 friend 玩或者屋企人玩咁。 系咯系咯系咯。 哦，因为咧我知道咧今次咁好多香港嘅即系政府嘅学校啊，吓，有得打高尔夫球啊，有高尔夫球队、啊，直情学界入边， 犀利啊！ 好嘢，简直系培育年轻才俊嘅第一步啊！咁样，咁如果系啊，你问我， 我都同意你呢个讲法。 第时真系有小朋友嘅话咧， 点啊？学高尔夫球啊？ 系啊，你个个都要学琴，又话学吹笛，又古筝，又咩成？佢学高尔夫球啦， 你可以谂谂、啊，你咁样讲有 系啦。咁但系放心。我系唔会唔俾佢打篮球嘅，系啦咁样。咁无论男仔女仔都系啦， 系啊。 乐坛入边都有啲高尔夫球大师傅啦，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咁但系咧，讲开高尔夫球咧，咁啊，2020年嘅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咧，咁啊经过赛会咧慎重考虑之后咧，咁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宣布咧顺延去到咧明年上演啊，咁样系下年先会上演啊吓。呢一项咧叫做欧洲巡回赛同埋亚洲巡回赛认证嘅一年一度嘅本港嘅高尔夫球界嘅盛会咧，咁啊上年因为一啲社会事件啦，咁啊延迟到今年1月9日至12日进行嘅，咁啊真系有打到嘅，可以话系今年唯一一场比较好盛大嘅体育赛事，而喺香港发生咁样咯。咁但系喂，今年可唔可以紧接落嚟办埋2020呢一届啊？咁就未必做得到啦，咁所以咧就要延迟到下年先可以进行啦，因为呢一个比赛咧其实都有60年历史嘅，都唔讲得少啊吓，咁啊睇下啲各有各喜好啦，有啲朋友中意睇网球睇下法网啦，有啲朋友中意睇高尔夫球睇下电视片段嘅高尔夫球先啦，或者打下啲室内嘅高尔夫球场、自己过下瘾先啦，中意睇篮球嘅你啊，当 當然咧，一陣咧九點鐘咧可以邊聽住收音機咧邊啊開住波嚟睇啊，睇下咧 Game One 嘅比賽，湖人隊對熱火隊，唔知呢兩位嘅 artist 朋友會唔會喺會場入邊咧喺個視像屏幕嗰度出現咧？因為就唔容許球迷入場啊，但係咧佢哋有啲虛擬球迷噶嘛，即係你只要開住手機，跟住咧認證咗自己係一個幾好嘅人啦，係啊咁啊，跟住咧就可以喺會場上邊嗰啲 screen 嗰度咧，突然間見到哇！是不是 Farrell 来的这个哇是不是 JC 来的看 看是不是 Sipping Crippa Cola, consumer and a owner. Till we all vertically integrated from the flow up. Do say power, sip ace till I throw up. Like gang signs, sip I bang minds for both ya. Serial entrepreneur, we on our own. Stop sitting around waiting for folks to throw you a bone. If you can't buy the building, at least stock the shelf. Then keep on stacking till you stocking for yourself. See everything you place after black. It's too small a term to completely describe the act. Black nation, black builder, black entrepreneur. You want the presence of black excellence, and I'm on the ball. Lord. Pharrell Williams featuring JC 的 Entrepreneu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支神仙棒 ，bling 变多个人出嚟先。 系啦，变咗呢个人咧，就由个电话筒嗰度咧，好似神灯入边嘅嗰只精灵咁样，系啦，喺呢啲配乐，叮铃铃铃， 冇错啦，咁就变出嚟啦。 电话筒嗰度咧就数咗出嚟啦，我系彭仔郑振鹏，咁 早晨啊， 呢个钟数咧同大家咧周围去啦，咁寻日去过啲欧洲啊、澳洲啲咁嘅地方，咁今天咧我哋不如就去翻自己中国嘅地方啦，好嘛？喺中国嘅地方咧都有出现呢一个咧系同载歌以及载舞咧系有关嘅。 载歌载舞 本来载歌同载舞咧就系、是、拼埋一起嘅时候都系啲开心事啦，好赏心悦目啦，系咪？ 照计系啊。 但呢两件事呢拆开咗之后呢就真係呢惹来好多负评啊。 嗯、 先嚟讲载歌先嚟。 好啊。 咁呢一个歌呢就係嗰啲念口簧嗰啲數白榄嗰啲诗歌咁样。嗰啲童谣咁样好似。咁就话说啦，大家知道近嚟呢喺中国大陆呢就兴起咗呢一个嘅惜食文化嘛。 嗯。 即係要好好咁样去珍惜你嘅食物，就唔好浪费咁样。因为又有呢一个嘅中央领导人呢嘅呢一个指导，系咪？咁所以大家呢都更加呢就係、是、觉得要响应响应呢、这个惜食文化。好啦，但有阵时啲嘢呢真係叫做呢做多咗。即係做多咗係咪呢？譬如呢一種嘅惜食文化，我哋好講求嘅就係喺小朋友嘅階段呢應該透過教育呢嚟到令到灌輸呢一種嘅惜食文化呢一種嘅意義俾佢哋啦，等佢哋呢唔好浪費食物啦，本應個用意係好嘅。咁但係呢就最近呢喺江西嘅南昌市呢就有家長呢就投訴啦。就投訴咧，有啲怨言啊，就話咧佢個仔咧，讀緊小學嘅啫。咁呢排咧，晚晚喺屋企咧食完嗰個晚餐之後咧，有樣嘢佢要做嘅， 係做咩 咧？而呢樣嘢咧，令到咧家長覺得咧，唉，真係睇唔過眼啦。就係點咧？小朋友要揸住佢自己食到乾乾淨淨嘅嗰個碗或者嗰隻碟，然之後咧就對住個手機要攝錄，唔係啊，係拍條短片。 嚇！ 然之後咧啊～呢一个我唔知系究竟嗰间小学特别设计嘅，定还是喺内地咧都好盛传呢一种嘅歌谣咧，就系、是、有一只叫做咧用餐礼仪歌，系啦。咁呢个小朋友咧就需要每晚食完晚餐之后，揸住佢食得好干净嘅碗碟，然之后咧就拍片背诵呢一只嘅用餐礼仪歌，然之后就再将呢一个短片咧上载到佢嗰、个学校佢嗰班别里边嘅群组咁，然之后就等阿班主任咧可以 check 啦。 哇，真系好精彩咯！ 咁咁家长都有佢嘅道理嘅，即系反晒白眼系有嘅道理嘅。 我都反紧啦。 咁因为呢种嘅教育咧，本身嗰个惜食文化系一种德行啊，系咪？唔好浪费食物。咁但系教育系咪就系咁形象化咧？咁形式性咧？即系唱只歌。拍條片咁就係代表佢已經好掌握到惜食呢一種嘅精神咧咁樣。咁由於家長咧就有呢啲咁嘅疑問啦，覺得學校咧唔應該咧即係咁着重咧要打卡啊，要拍片啊。 佢好似係更加咧訓練到佢哋拍片嘅角度同埋技術咯，即係隻手好定咯，一隻手拎住個碗，一隻手要拍到自己唱曬成隻歌。 可以有腳架嘅， 咁專業唔係話？ 哇，好簡單嘅啫喎，而家腳架。咁所以咧，依家就變咗呢一間嘅小學咧，就俾人救病啦。咁樣嚟到去叫啲小學生。嚟到作为一种嘅教育，呢啲嘅教育嘅形式咧太形式化啦，唔应该系咁样啊！咁啊，所以咧就一件事就载歌咧变咗负评，另一个咧载舞咧都有负评， 又点舞法咧？今次 咁呢个咧就喺台湾方面啦吓，咁啊台湾呢个劳动部咧劳动力发展处中彰投分处咧。最近咧又有條片咧 就擺上網，咁啊俾人睇。咁係一條咧宣傳政策嘅短片嚟嘅。咁就係主要咧就係宣傳獎勵翻嗰啲咧青年就業嘅相關政策，有啲似。展翅青見 哦，但系唔都同跳舞有關嘅。 咁咧，本身同跳舞冇關嘅，但系咧呢一條嘅宣傳片咧就係用咗咧，七位著住咧係露腰上衣同埋短褲熱褲嘅女生，就一邊跳舞咧一邊宣傳嘅。系啦，咁咧，呢七名嘅女生咧，由於咧跳得咧係非常之動作唔齊整，頭髮啦、妝容啦又凌亂，佢哋咧表現得咧係好似咧好唔願意係被逼咁去拍嘅，咁亦都咧呢七名嘅女子咧嚇、都可能啊被懷疑咧其實係女職員啊。即系嗰、那个系嗰、个政府部门嘅女职员，咁、所以就被钦点或者系被指派咧，帮手拍条片，好似啲韩国女团咁样啊，咁但系结果出嚟就完全唔系嗰件事啦，系啊，咁咧于是乎咧呢一条片咧放咗上网上俾人睇之后咧就俾人就负评到爆啦，啊咁同时咧亦都令到呢一个嘅部门咧都不得不回应翻，啊咁即刻咧就下架， 哦， 系啊，唔好再搞啦咁样，啊即系所以话有阵时咧，如果你唔系嗰行嘅专业咧。都系揾翻啲專業嘅人嚟做，如果唔係咧，就盞咧係除咗出醜之外咧，亦都令到嗰件事啊，達唔到個宣傳效果，定係還是？另一種 嘅宣傳效果咯， 係啦，就是、反面宣傳啦。 其實佢可能真係諗住咁做咧，揾呢啲完全唔識跳舞，亦都好唔願意嘅表情嚟到話俾你聽。佢嗰個各行各業啫，但唔代表佢跳舞叻噶嘛。 哦，咁究竟係參加咗個青年就業計劃，係識跳舞定係更唔識跳舞咧？嚇， 咁就唔知啦。 沿着陌生的路，尋覓什麼法？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而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自己必须继续想。

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假期快乐吓，中秋节嘅今天，呢、这、一个嘅十月一号又系国庆日，真系啊！喜上加喜啊！呢啲系咪叫做啊？好啦，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已经进入咧另一个小时啦。而家系星期四嘅朝早咧，八点搭二个字啦。咁啊，会唔会咧？因为系假期咧，所以平时咧，你已经咧喺街上边，甚至乎喺公共交通工具上准备咧，要系啊翻工，翻学应该翻咗噶啦吓。而家八点搭二个字系嘛？ 系啊。 吓咁好啦。咁啊！但系今日假期，你系咪仲系喺屋企咧？你系咪仲喺张床上边 碌 碌下碌下咁样咧？啊，享受紧你嘅假期咧吓，咁都系一种享受嘅方式嚟嘅。如果系嘅话，咁你系可以继续噶，只要你开住收音机，系啦，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全日咧唔好熄嗰个收音机，咁就非常之好。咁你今日咧一定过得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开心事咧，会系围绕住你啊吓。咁啊，至于今日咧呢一个嘅除咗话十月一号之外呢，今天咧农历啊八月十五啦，咁啊大家就各色其色去庆祝你嘅中秋节啦。不过都系要记住吓，我哋香港地咧都系仲有嗰啲嘅限聚令啊、口罩令啊、社交距离咧都系要遵守啊等等吓，大家记住。好啦，咁啊通胜咧。今日啊，农历八月十五咧就话咧好多嘢适宜 喎。 嗱，嫁娶啦、祭祀啦、祈福啦，仲有咧出行啦，开市啦，啊，不过今日冇事啊，交易啦，啊，仲有动土啦、移晒啦，哇，栽种啦等等嘅。咁啊，有啲乜嘢忌咧？今天冇啊， 哦， 冇嘢， 咁真系好日嚟喎。 冇啊，一个字都冇啊， 嗯， 系啊，咁啊真系八月十五是好日啦， 啊， 中秋佳节啊嘛，系嘛，咁啊至于天气方面咧，配唔配合得到咧？正话七点零钟嘅时候咧，彭仔就讲到话，个天色咧都系麻麻地嘅，依然咧有好多啲灰云啊、黑云啊，咁啊喺晒个天空嗰度啊，但系咧隔冇耐啫，接近八点钟咧。已经见到蓝天啦， 哇！ 即系嗰阵乌云咧，已经系吹开、吹开咁样，见到咧，好大片嘅蓝天咁样啦。咁啊，唔知道啊，今日全日嘅天气预测又会系点咧 ，Barbie？ 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咁都几舒服睇嚟吓。咁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咧，同埋周末假期，周末期间踩想放假咪咧？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咧天气稍凉嘅， 咁又唔话得你错喎。周末真系假期， 咁都系，唔系，但系因为周末咧又唔完全系假期噶嘛， 有 啲星期六都要翻工， 咁又系，咁啊嗰日唔系红色啊， 系啊，隔咗一日咯。 你又啱，咁啊，至于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原来已经挂起咗啦。咁啊，出边系咪有啲地方会比较系大风少少咧？如果系咧，我就一定会企喺嗰度咧食嗰阵风。 我哋会企喺度食嗰阵风，啊，凉爽得 好，好罕有嘅。有时尤其是而家咧，即系你落完雨有一阵翳焗嘅天气咧，突然之间你如果有阵风吹埋嚟咧，哇，真系好舒服噶。 好，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摄氏26度啦，相对湿度系75%嘅。咁啊，今日系红日嘅假期啦，晨光第一线咧喺节目内容上面咧都会有少少嘅不一样嘅。咁啊，主要咧就系我哋要放啲财金达人咧。让他们放假去休息下，咁所以咧八点过后，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就话少休两天啦。啊，咁啊，但系啊，要向阿彭爷爷告诉嘅事情咧，今天依然会有嘅。咁啊，八点半之前咧就会出现噶啦。呢个时候咧有 Dear Jane 嘅新作《最后一间唱片铺》。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回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收失语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类，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破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铺，一起撑到最美，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门坏了色鬼穿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最初咧就听到呢一首新作嘅时候咧，就睇埋嗰个歌名咧，就喺度谂啦，究竟会系边一间咧？ 是香港最后一间的唱片铺。哇，如果是的话呢就真的很可悲啊，因为呢彭仔自己本身呢就很喜欢行唱片铺的。到今时今日呢我都隔一轮呢又去行唱片铺。 现在变成一些书铺是唱片铺啊彭仔。 还有是卖影碟啦，因为真的很难淨是卖唱碟呢佢可以围到皮的。都明白的。咁所以是好有好多呢九唔搭八的产品呢你都会是。喂 ，headphone 都算啦，都系同音乐系啊，听觉有关，真系有啲系离谱到系可能口罩啊，咁口罩可能你会觉得都啱使嘅，而家都，但系真系有啲好唔拉楞噶， 明啊， 买啲零食啊，真系唔系好明白、不过咧就希望真系唔好只系剩翻最后一间唱片铺啦吓，咁大家都中意嗰种嘅情怀嘅，有阵时都真系有啲实物咧喺你面前咧嗰样嘢咧，好似要珍惜嘅话咧，就珍惜得咧系更加实在。咁其实亦都有可能咧，呢种咁样嘅情怀热潮咧，会翻转头未定。你而家见到好多啲大牌嘅歌手咧，阿 O 吓， 系啊， 即系都系出翻黑胶啊、剧 set 啊， 系啊， 连嗰啲大品牌嘅即系做音响嘅，都一样系出翻一个剧 set 机， 系啊 ，Walkman， 跟住咧仲要有啲棉咁样一条嘢楞住嗰啲好轻巧嘅 headphone 咧。 但我又唔明点解佢卖几万。蚊一个咧，我见到又喺陈列室有一个 cassette 机咧，系二万几蚊嘅个 Walkman 啊 ，Walkman cassette， 二万几蚊，我即刻放翻低。 系，彭爷我答你啊，回忆系值钱噶。 啊，咁都唔使咁一颈血噶。诶，不过总有一啲朋友咧负担得起，觉得系值嘅。咁刚刚听过咧，就有 DJ 嘅最后一间唱片铺。以下落嚟呢一首嘅作品咧。都是呢近排嚟讲呢我自己都会是心水之作嚟嘅，因为我觉得就比较少呢听到呢位嘅歌手呢再唱新歌啦。咁除此之外呢就是本身个編曲呢我很欣赏，大家一起听一下。呢一首嘅作品呢是陈洁玲姐姐 Miss Chan Chan， 有呢一首歌曲叫做标本，还 featuring 了一大班的朋友，有柳应婷啊，MC 张天赋，有 Eagle Chan Lucas Chu 梁瑞峰陈乐。 黑胶碟不觉唱一早无话了，仍看烛光点，转眼四周孤寂昏暗了。红调空手背，一再涂改空间的线条。 喝到半夜， 迷眼多轻飘，飘到窗下的光把窃笑。框中标本苏醒了， 凉调暖色可否拍夜，逆行再到 零度深夜， 又在舞厅花都眼乱，尽情暂借华丽光影，但现在无语困在这方。在你家只怪今爱都假花吧， 仍还在却欠还有 长袖无败，都已放人于悲中下， 如劳动怎可升华， 让你珍惜我最随和的美，我气息不该扼杀吧， 为何幻想这四密他， 是你深爱爱到我科班等破烂， 情人是标本摆设吗？ 再拍夜才艳明够色的失声都崩掉， 亦知了怎治疗想分裂，如亦忘掉一体一切肢解了，同你框架总算总解脱。 迷在这杯空想格调，渐陶醉重现轻佻，顺服意识自然越狱， 留在你家只怪给爱多感化怕， 仍还在却欠望人 家终结，宣布得先前，总算给你一个宣判当正式处理，不及编本小说，不过想说明，痛在牺牲率性，这个讲法似鼠烟，都惊你观察到我心里阴暗面， 无理想象得咁好， 无真心相爱，只有假信徒，还伪装咁付出， 我想法只有一个， 想爱得我，一向想爱得比较稳妥， 不过自问，并未自禁，单单家中一个， 身边几多。 通通只等我偶遇，无谓安于此处。 若然再无语，困在这荒营，现在便无语，告别这荒营。愿望越遥远。我越见方形，欲望蔓延了，却自制方形。 再次介绍俾大家有陈洁玲啊 ，featuring 一班咧就系好年轻嘅男星啦吓，一齐咧去唱咗呢一首嘅歌曲啦，叫做《标本》啊，吴林峰嘅曲 ，T-Rex 嘅词啊，不过我觉得更精彩系佢个编曲嘅部分啊。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年不少人都提倡一个星期最少素食一日的概念，希望这个行动可以帮忙延缓地球暖化，解决粮食危机。不过亦都有人选择素食的原因是不忍心动物受苦。但是有科学研究发现，原来植物都一样有感觉的，还有自我保护的机制添。密苏里大学用西兰花和羽衣甘蓝进行研究，当研究人员播放毛虫进食菜叶的声音，植物就会改变自身的新陈代谢，开始释放出芥子油，减低对毛虫的吸引力，防止毛虫的侵袭。这个实验某程度上证明有些植物可以感应到危机，更加是会作出抵抗的。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喺八点半钟之前咧，彭爷爷咧就有个好介绍咧，就等大家咧喺呢一个嘅假期咧，即系又唔想出街啦，又或者系响应政府嘅呼吁，就系减少出街啦。咁啊，都可以咧留在家中咧，有其他各种啊各色其色嘅选择。娱乐上面的选择啊，咁其中呢如果大家呢今晚呢晚上的时间十点到十一点钟呢，其实都可以留意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以至到呢天 power 嘅呢个面书专页，因为呢就上个星期起呢都已经呢係星期四晚嘅十点到十一点钟啦，我哋都会喺嗰度咧，就有一个嘅一个嘅音乐会，系 online 嘅音乐表演嘅节目咧，系俾大家咧去欣赏嘅，咁啊可以咧俾你做一个娱乐啦吓。咁呢一个其实都有背后一个意义喺度嘅，因为就系香港现场演出及制作行业协会啦，以及咧系大湾区共同家园青年公益基金咧一齐搞咗呢一个咧 online 嘅。音乐节目嘅叫做 Stay Tuned， 咁一连十几个礼拜啊，咁都有唔同嘅歌手啊、艺人啊咁去参与表演嘅。咁我知道就今晚咧，呢一个嘅国庆日又系中秋节嘅假期咧，咁有应该小朋友系咪特别会熟悉同埋高兴咧？见到佢阿谭伟权 Gary 哥哥，仲有咧阿青伟啊，阿青伟咧都系做开系呢个舞台方面嘅演出嘅，系啦，咁用呢一个嘅歌曲之外咧，咁其实呢一个表演咧，佢都想即系抒发多啲嘅正能量出嚟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个中秋佳节感受到啊！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庆七十一周年升旗仪式，朝早八点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政府考虑到公共卫生风险，升旗仪式不设公众观礼区。喺升旗仪式期间，警察银乐队奏乐国旗同区旗，朝早八点升上旗杆顶。纪律部队喺空中同海上敬礼。出席升旗仪式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少波、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曾荫权、各司局长、行会成员、立法会主席和部分建制派议员，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等。湾仔一带清晨起有大批警员和多架警车驻守，有人被截查，今次经广场和会展外设置大型水马。社民连成员曾建成、梁国雄和社运人士古思瑶等人朝早在湾仔抗议展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标语，又要求释放12名在深圳被拘留的港人，大批警员在现场戒备。社民连成员其后游行至湾仔会展中心外，沿途高叫口号，他们其后在会展外点燃请愿信，之后被警员扑灭。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一共687人获颁分衔和嘉许，四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志思、曾任息息员主席的陈东，以及全国政协常委、内地地产商世茂房地产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行政长官赞扬梁君彦自2016年出任立法会主席以来，以严谨和持守原则主持立法会会议，对政府有效管治作出重大贡献。而陈志思就在政府制定政策过程提出真知灼见，对政府良好管治贡献有心。行政长官又赞扬陈东是备受敬重的社区领袖，促使社区不同团体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至于许荣茂一直热心参与社会服务，为新来港人士、不同种族人士和弱势社群提供全面服务。十二名港人涉嫌偷渡案，深圳盐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十二人，其中两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其余十人涉嫌偷越边境罪，其中一人最少一人是申请取保候审被拒。

好啦，八点啊三十七分嘅啦噃，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亦都有芭比林慧肯雪。咁至于阿 O 咧，都好忙碌啊。 系啊， 佢依家咧就喺我哋嘅控制室嗰边咧，就准备咧就接听咧听众朋友嘅电话。咁啊，主要咧就系如果听众朋友你都想有一啲嘅私人点唱咧，系进行嘅话咧，咁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可以帮到。 下个星期都有好几天的吉日就可以给大家打电话上来1872388点唱的、 是啊、可以把握机会日子添可以啊，真的 很少可有这样的日子、 真 的很 正 就是预约给你、 就 是、记住了1872388 现在 O 就等着你们的电话了，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至于呢一个环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都系芭比，系 冇错， 又或者系由我程振鹏再加埋林慧， 系 系都系我哋两个，咁啊会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咧，就讲到啊，本港新冠肺炎嘅疫情咧系再入侵呢个护老院。咁元朗护老院71岁女院友咧，寻日确诊。咁该院咧总共系61名嘅院友，以及系19名工作人员啦。前晚深夜咧要紧急撤离，送去检疫中心。咁为金波疫情咧系第15间嘅安老院中招噶啦。不过咧，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啦，患者体内病毒量低，以及咧有抗体，估计系上个礼拜一入住护老院前已经咧喺社区感染。咁当时咧佢居于观塘翠屏村嘅时候染疫咁讲。咁而今日咧适逢系中秋佳节，咁而食物及卫生局嘅副局长徐德义咧就寻日指出啦，安老院舍仍然可以自行决定会否放宽是家属的探访安排的。咁讲返本港嘅确诊嘅数字啦，寻日呢係增加咗有8宗嘅病例嘅，咁包括呢7宗係输入性嘅，咁而1宗呢就係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令到呢本港零源头不明个案呢就只係维持咗2日之后呢就断缆啦。咁而徐德义咧，寻日话啦，本地嘅疫情仍然系未受控嘅，社区仍然系有隐形传播链，呼吁市民咧喺中秋国庆呢4日嘅长假期间咧，就进行经济活动嘅时候都要注意抗疫啦。咁而本港累计个案已经系增加去到咧5087宗，咁另外咧有1宗咧疑似个案嘅。啊！即官員咧都以為星期六都係假期啊，連4天長假， 其實唔係嘅， 佢搞錯，有啲搞錯咗嚇。咁呢個嚟自今日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啊。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頭條啦，就講到港府懶變通，遲遲未開關，中秋團圓難。嗱，中秋佳節咧就倍思親啦，但係港府咧自2月起實施嘅防疫同埋有限度通關措施咧，就令無數嘅家庭同埋港人呢就是月圆大人不圆。他说了最少52万身处内地的港人呢今日是无法回港过节的。大批港商港人亦都因为入境本港需要强制14日的检疫措施呢禁足接近1年。经商、旅游、就学呢都是寸步难行的。政府日前就话啦，正系研究紧允许令到咧手持有呢个嘅无染疫证明嘅内地港人咧，可以喺免检疫嘅情况底下咧回港探亲同埋复诊，但系就未有公布咧推行嘅日期。本港嘅第三波疫情咧，至到上月中旬咧已经渐见回落啦。本地嘅感染个案咧，亦都频见单位数字。民间一直咧都有请求咧，就系恢复通关嘅呼声。政府咧就系冇重视到，咁啊话环顾咗咧本港邻近地区，例如系澳门啊、泰国等等咧，都相继推出放宽居民往来嘅措施，社会逐渐咧系恢复正常运作，但系咧本港就迟迟都冇动作。 咁啊，讲到今日咧系中秋节啦，但系本港嘅边境出入制度客运咧仍然系与今年二三月首度爆发疫情嘅时候一样，即系话咧从内地入境本港咧需要强制检疫14日，措施咧已经实施咗237天啦。海外人士同埋澳门、台湾人士咧都系需要入境检疫，措施咧亦都系推行咗191日。咁啊，国家移民局。移民管理局咧早前咧就系入呢个统计显示啦，咁佢话近三个月咧喺内地嘅港人咧已经高达527,000人噶啦。嗱，中秋节向来咧都系大批港人回乡又或者系内地居民咧到香港探亲嘅高峰期嚟噶，今年咧就唔会再复见啦。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就话啦，港府至今仍然实施边境管制措施，市民难以到外地旅游同埋探亲，促请港府咧尽快推出粤港粤健康码、粤港澳健康码，有限度咁样咧就系开翻个关口，令到中港澳三地咧恢复翻正常嘅来往。佢又话啦，本地嘅疫情已经缓和啦，咁啊尽快通关咧系有助业界重启业务，而疫情嘅打击本港咁耐啦，咁啊旅游业界咧。剩翻咧一啲一两成嘅生意额咧，咁啊希望咧政府可以尽快出招救救旅游业咁话嘅。呢一个咧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啦。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嘅。咁啊，今日除咗系啊中秋节啦，亦都系呢一个啊十一国庆啦。咁啊喺文汇报嘅头条当中咧，讲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大会上致辞表示今年适逢国庆日咧就系中秋佳节，咁而中秋咧就系人月两团圆嘅好日子，咁为今年嘅国庆咧系加添咗家国情怀嘅意义噶。咁林郑月娥亦都强调咧，就国家安全系每一个国家嘅头等大事，系社会稳定嘅基本要求。咁而社会稳定、人身安全又系经济发展的基础。咁佢指出咧，香港去年啊经历咗系修例风波同埋暴力事件，对经济同埋社会发展咧造成咗一定嘅打击。又幸喺中央政府嘅支持同埋协助之下咧，香港正逐步系重回正轨。咁其中咧系最为关键嘅就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6月制定咗香港国安法，并且列入基本法附件3喺香港实施。令香港的社会就回复稳定，保障了香港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市民的生命安全、基本权利和自由，确保了是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这个来自今天是香港文汇报的头条报道来的。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嘅要闻咧，就系讲到呢一个今日咧会颁呢个687人获嘉许，历嚟最多嘅。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一啲大紫荆勋章同埋其他嘅奖状啊吓。政府公布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第三份嘅授勋名单，今年咧共有历嚟最多687人咧系获颁授呢一个嘅勋衔啦，同埋嘉奖嘅，接近咧系过去两份名单嘅总和。咁啊，港府咧为咗专注对抗疫情，将原定喺7月1日公布嘅授勋同埋嘉奖名单咧，首次延至到国庆日公布噶。今年有4人咧获颁最高级别嘅大紫荆勋章，较去年嘅2人咧系多噶。得主咧分别就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会召集人陈志思、前深水埗区议会主席陈东同埋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噶。咁啊，今年咧亦都系讲到啦，政府咧赞扬梁君彦咧系以严谨同埋持守原则嘅方式咧去主持立法会会议，并且咧系尽心竭力服务社会噶。政府亦都赞扬陈志思咧系竭诚投入公共服务，先后咧系有多个嘅重要公共机构同埋政府咨询组织咧系担任要职，而陈东咧获赞扬咧就系服务社区超过半世纪，致力促进香港整体嘅繁荣、和谐同埋安定。至于许荣茂咧，就喺地产界同埋建筑界咧有卓越嘅成就，热心参与社会服务，创立新家园协会噶。咁啊，行会召集人陈志思就表示啦，喺特别嘅时刻咧获颁勋章，感到意义深远，万分感激，亦都认为咧荣誉咧系属于20几年嚟唔同界别同佢并肩努力嘅人嘅，喺佢哋身上获益良多。咁啊，至于前深水埗区议会主席陈东就话啦，曾经获颁金紫荆勋章，今次咧获得。 大紫荆勋章是有更大的感受，认为获奖的功劳是属于一起为地区服务的合作伙伴的。特首亦都是表扬超过110位去年在社会事件的警员和消防员，其中有超过90名是现任和前任的警务处人员。特首更加是特别表扬12名在去年修例事件里面出力的警务人员，亦都有获授这个银英勇勋章，就是有12位是在去年12月执行职务期间遭到暴徒的疯狂襲擊而受傷的人員的。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展鵬和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袁毓健亦都是獲頒香港警察卓越獎章的。政府今年特别表扬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这个当中表现杰出的人士，得到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者人数超过140人，当中包括了走在最前线的医生，例如是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部门主管何晓辉、律敦治医院医生等等的。这个是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了，跟着下来看明报。明报今日嘅港文咧就有另一则嘅消息啦，就讲到话12名香港人涉嫌咧系潜逃被扣押喺呢一个深圳，37日嘅刑事拘留期已经咧喺今日咧届满啦。咁啊，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寻晚就通报，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就批准咧系逮捕邓启贤同埋乔影瑜，其余十人咧就以涉嫌咧系偷越边境罪咧就批准逮捕。咁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咧可以系判处2年至到系7年嘅刑期噶。但组织集团首要分子造成重伤或死亡等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咁家属担心呢就被捕港人呢欠缺呢个法律知识之下作供是会被引渡，要求呢让家属委托的律师协助当事人的。咁而香港的保安局呢就回复话警方寻日呢就係巡通报机制是接获内地执法部门批准逮捕12名香港人这个通报的。家属如果是有求助是可以继续联络入境处。12人家属昨晚就发声明，对内地的决定是震惊和忧心，促请当局是停止秘密羁押，容许家属以及是受委托律师咧系探视，咁啊避免咧被捕人进一步系受伤害。咁话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嘅港文咧，讲到网民号召今日上街啊，警察严守中联办。警方禁止中民阵今日发起大游行，但就有网民号召市民参与越籍行动。港府连日来就如临大敌，港岛多道政府建筑物、中联办等等昨日明显是加强布防的。公务员事务局聂德权昨日就去信全体公务员，指至今有46名公务员因为涉嫌参与非法公众活动正被警方调查和起诉而停职的。咁啊，强调对违法公务员咧系零容忍，亦都绝不姑息。咁啊，叫大家咧就唔好上街噶。聂德权咧喺信中咧以防疫守法意识莫松懈为题，认为咧疫情仍然未断尾，提醒公务员尤其切忌参与任何可能违法禁止群组聚集相关规例的活动。嗱，呢个系引述出嚟噶吓。佢又话啦，警方已经就民阵申请嘅游行发出反对通知，强调相关活动咧属于系未经批准嘅集结。提到至到九月底咧，已经有46名。公务员因为涉嫌参与非法公众活动被捕，现正是接受警方的调查或者起诉。他强调了当局是极为重视公务员的品德和职守，对于违法公务员是零容忍，亦都不会姑息。至于网民不是发起了多区的抗争，港岛多栋建筑物就已经上演了水马围城，例如是中联办就被重重的水马包围，内有军装警员和入境警 署特務警員站崗，咁並且配有防暴圓盾同埋長盾。水馬內更加係加裝鐵馬，並且係用鐵鏈鎖上。大堂門口就有保安嘅檢測儀器。咁啊，呢一個灣仔會展同埋金紫荊廣場一帶亦都被重重嘅水馬包圍。广场新翼咧，琴晚六点起已经全面封闭啦。至于湾仔警署总部门外咧，立法会同埋政府总部多个出入口咧，都系被巨型嘅水马包围啦。至于咧，去年咧经常发生冲突嘅商场就系沙田新城市广场咧。咁啊，沙田区议会嘅议员咧，这个嘅邱文俊就表示啦，琴日就未见到咧就系有任何嘅加强警力嘅措施。咁但系前晚咧就有军装警员同埋警车咧喺区内巡逻，佢亦都发现咗咧，佢话沙田大会堂啊、巴士站啊、马铁站附近等等咧系加装咗闭路电视，但系咧就未有咨询过区议会。咁佢话咧稍后就会咧系出书面嘅查询咁话嘅。呢个系嚟自今日苹果日报嘅报道。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系我的被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大家都好喜欢佢咧，还原基本步啊，从头 country 音乐嘅怀抱，同埋对自己好有信心，一次过推出16首 single 啊 ，Taylor Swift 嘅新歌《The One》。 You know the greatest films of all time were never made.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 And if you wanted me, you really should have showed. And if you never bleed, you're never gonna grow. And it's all.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for 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近排佢绝对系事业爱情两得意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九位 ，Taylor Swift The O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阿 O， 我好中意饮奶茶嘅。朝头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早晨啊， 华梅姐，小白喺左边、 哦，小白有少少受伤啊，近排都未必翻到工作、啊， 其实我都系附近嘅啫，华梅姐， 系啊， 系啊， 系啊，都近近地噶， 啊，咁啊，唔怪之得。好似唔见咗佢咁样啦、啊，哦，原来系咁。好啦，咁啊，同阿 O 同埋 Barbie，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咧，讲声早晨吓、啊。今日系假期喎、啊，希望大家咧都假期愉快吓。咁、啊、如果你话呢喺假日咧要呢度去嗰度去，咁啊最好嘅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咁、啊应该都会呢其中一个可。选择嘅就系港铁啦， 哦系啊， 吓好多朋友咧都需要咧系依赖咧乘坐呢一个港铁嚟到咧出行嘅，咁、但系咧响呢一个嘅抗疫路上咧，哇港铁咧原来都投入咗一个新干线咧，又有一条 系咩？ 系啊，今次呢一条咧系新嘅。

一次。 九点十一分、早上时间，好，继续。 早晨，彭爷，早晨， 晨光第一线、有阿欧啦， Hello. 有我彭仔啦，有阿芭比林慧啦。 早晨。 咁咧，我哋应该咧喺今日节目里边咧，仲要所谓 involve 多一个人嘅。 系啊，就系、是、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啊。 系啊，佢叫 Emily 啊，但系咧，我哋头先咧尝试联络佢嘅时候咧，就只能够同佢嘅留言信箱对话啫。 哦，即系佢飞咗去留言。 系啊。 咁啊 ，Emily 啊，听到我哋呢个呼吁，你咧个人啊，我知嘅，你不嬲都牙齿当金洗，你唔会爽约嘅， 唔会甩底，正所谓。 上次你实牙实齿话要预约今日呢个咁好嘅双重喜庆嘅日子，系嘛？啊，又国庆， 又中秋， 又中秋啊！十月一号假期，咁啊十点前咧系预咗俾你噶。咁啊，唔好错过咗呢一个啦，好时机啦啊！如果唔系咧，即系呢啲 luck 嘅嘢咧，真系啊，哎呀，好鬼好鬼奇怪嘅。如果你一下唔要咗呢个之后咧，哇，真系啊，哎，唔敢讲。 留意电话啦，系啊，快啲，一阵我哋打俾你，你就听一听啦。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啦，不嬲都有呢、這个创业 O2O 啦。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麦包哥哥。啊、 麦包系咪系咪卖？ 卖肉啊！卖肉， 食 唔系卖肉求荣啊，系卖食物啦、食材啦，或者系 卖生肉啊。 系啊，日本嚟嘅， 我以为佢卖包 啲啊。其实麦包应该卖包啊。 卖包呢件事。 咁啊，我哋一齐听听个访问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啊！电话旁边接通咗咧，麦包哥哥，我改唔到口啊，因为我都系由细陪伴我哋啊，喺呢个系啦电视捞饭嘅年代啦。早晨，早晨，咁啊，喂，依家咧唔系电视捞饭，依家应该用牛肉汁啊，同埋咧你教嘅呢个姜片嘅牛肉汤咁样，我睇睇你教用你啲牛肉嚟煮咁样。先讲下先，咁啊，有一个新嘅面向啦，就开咗一间咧，牛肉店啦，专门卖日式和牛嘅专门店。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吓， 即系我专卖呢个日本嘅和牛啦。 系，咁啊，我又想问一下，喂，咁专卖呢个日本和牛，其实一开始点解会萌生咗一个 idea 系啊谂住做呢一门嘅生意嚟创业嘅咧？ 咁啊，遇到个朋友啫，原本我谂住系。做車仔麵嘅，因為我見到成個大家都透咗啦，同埋因為其實由舊年嘅年中開始，咁一路都其實如果你話喺拍攝工作上面，其實就已經一路都差唔多等於冇咁滯嘅啦，已經。咁但係唔係辦法噶嘛，咁你始終要向前行噶嘛，生活還要繼續噶嘛，係咪？ 講得。 咁我諗緊，我咦咁點算咧？咁你即係其實你舊年開始，其實好多人想揾嘢做都開始難啦，已經因為有好多業潮啦，即係好多商業機構都係啦，即係唔係淨係門市啦。咁開始亦都唔會咁大量請人啦。咁始終係個演員，有時你開工嘅時候，你又做唔到啲即係穩定啲嘅職業啦。咁我諗啊，我話食始終大家都要。咁如果車仔麵嘅話，其實對於我嚟講係會方便啲，因為我做个茶餐厅啦，我又开过其他食肆啦。咁有时比如你做食肆嘅话，如果你有时个厨师会控制咗你㗎嘛，因为个厨师有时佢嘅出品啊，或者佢有啲咩嘢，或者佢做嘅时候你个餐厅就坐咗喺度㗎啦嘛。咁唯一就係以车仔面得喎，如果我自己可以有几个拿手嘅小菜啊，或者係特色啲嘅小食啊咁樣，咁我車仔麵就可以出到嚟㗎啦嘛，其實。咁我已經諗住着手研究下幾個唔同嘅菜式啦，咁希望即係喺呢段時間咁啊整檔車仔麵，咁自己都可以生活下啦，每日都有現金流啊，諸此類啦咁樣。咁啊諗緊呢樣嘢，咁突然間個朋友就喂。因为我朋友我拍档其实佢自己都做紧日本餐厅嘅，所以对日本嘅比较熟悉，咁亦都好多日本嘅朋友。咁喺呢个时间，其实原来日本嗰边其实都有好多佢哋嘅经济上面啊、商业上面嘅想拓展啲出路，咁佢都话：，我哋有啲和牛，咁问我朋友啊，你有冇兴趣去做代理啊？咁样，咁我朋友就问我：，喂， 不如做王啦，名将话我唔熟嘅喎，呢样嘢话唔识，佢一日即系入去方面就咁嘅 offer 俾我哋，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其实呢个时间大家都翻屋企整嘢食，我其实都可以尝试下。咁因为人哋都要我哋好快答复，咁变咗其实我哋由应承到哦搞到而家咁，其实我成件事三个月都冇 系 咁样咯。咁就即系有咁嘅难得嘅机会，因为我成日觉得有时有啲机会就可以帮我求嘅。咁当然结果系点唔人知，但系。唔试就冇机会咯。 啱啊，系啊，呢个亦都系一种香港人嘅精神啦，就系、是、啊，面对逆境嘅时候点样不气馁咧，同埋咧灵活走位啊嘛，系噶，个初心系谂住开车仔面噶，可能咧今时今日做咗一个和牛嘅代理啦，以至系牛肉嘅专门店啦，系可能同一开始原先谂嘅想法咧，哇，好大出入咁、啊，但系咪代表唔成功咧？系咪代表冇盘算或者冇一啲 planning 咧？我就完全就觉得唔系。反而咧，仲藉住呢一样嘢咧，有一啲新嘅出路啊！见到你啊，网上都会拍片教人点样啊，有唔同嘅菜式啊，唔同嘅 pairing 啊，咁样或者食唔同嘅部位啊，咁样系咪啊？麦包哥哥 系啊系啊，因为我咁啱嗰日就都临急临忙嘅，因为有冇啲嘢可以令到大家有兴趣，即系又可以多条出路咧。咁我谂紧，咁有啲人翻屋企可能好闷噶嘛，佢都可能想煮下嘢食噶嘛，但系我又。唔想咁複雜喎、啊，咁我即刻問我拍檔，喂，有冇啲簡單嘅即係我哋黃嘅煮法可以教到人哋煮嘅咧？咁又帶有特色啲嘅，我有驚喜嘅咁樣。咁我同佢傾咗一陣間，佢話咁我就整咗幾樣嘢啦。咁我話簡單啦，如果你有燒肉，咁你翻屋企有個烤爐啊，或者係木嘅話，你揾只黃嘅煎都得嘅。其實你啲黃，咁而最我覺得最驚喜就係嗰、那個。山羹全肉燒當啦，因為我哋早曬汁俾你，咁其實煮法好簡單，但係出嚟效果係你意想不到，咦？點解同啲大師傅做出一樣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啊，呢、這個方法人人都係做大廚，其實幾得意喎。即係你翻屋企，你要好複雜，其實唔係好簡單，你就咁樣爆龍鑊、落洋葱，跟住兜兜啲黑醋，然之後落我哋嘅燒汁，跟住可以熄火。淋上飯面，再打隻蛋，搞掂。 哇，已經咧，即係喺朝頭早嘅時候咧，聽到啊，都覺得流口水啦嚇，有一種即係食指大動嘅感覺出嚟啦。咁啊，見到你個社交平台咧都好好嘅，有叫做客人回圖啊。即系乜嘢咧？呢、這个都系牵涉咧做网络营商咧，或者做网络推广咧一个几好嘅一个效应。嗱，通常啊，嗰个店主梗系讲到哇，好食啊，好易啊，好正啊咁样。通常呢啲都系咁样啦。咁但系喂，有阵时咧，依家啲人网络上买嘢咧，最紧要就系睇客人嘅口碑。如果有客人回头，大家都竖起手指公嘅，都系觉得。哇，無敵喎、啊，正喎、啊，咁樣咁啊，當然咧就有翻單嘅機會咧，又再多啲啊，係咪呢個都係有計唔好話計算在內啦，咁但係呢個係咪都特登加落去，令到大家食嘅時候或者使用你嘅 product 嘅時候咧，都係好有優質嘅感覺咁樣咧 嚇？其實好多因為我都好開心嘅，因為佢哋因為客人嘅 feedback， 我成日都話我去到現場，我想問啫。咁你能唔能夠翻單？就係佢食完嘅你嘅產品之後，覺得好唔好？咁呢個對於我嚟講都好重要。咁我都好多謝，因為而家真係尤其呢一個悠長嘅假期咧，其實好多唔單止廚神，亦都多咗啲食間，因為大家好有心機食嘢，同埋開始慢慢即係因為有時間睇到對住啲食物啊嘛。大家知道你點樣食為之好食，點樣咩？所以好多食家啦，咁變咗佢哋嗰個feedback 係好緊要嘅。當佢哋都覺得咦 OK 喎，咁我先有信心咦 OK 喎咁樣。咁蘇花而家嚟講，我都覺得顧客滿意，咁我都開心嘅呢樣嘢。因為你問我自己，咁喂我食啫，我話好食啫，唔係代表個個都話好食噶嘛。因為每人口味都會有唔同，同埋。点为之好食啫？冇得讲噶嘛，系咪先？ 咁所以就要靠下口碑咯，或者靠下佢哋留嘅一啲意见咯。啊，有阵时嗰啲意见唔系一面倒好噶，有阵时可能有少少话，喂，可以点样改进下，或者改善下，咁你又听翻客户嘅意见，咁作出啲微调或者作出啲调整咯，咁样都应该要听下，系咪啊？ 系啊，冇错，的确，同埋我好开心就系话。佢哋都好有心機拍翻啲唔單止係啲相嗰時，佢哋拍條片翻嚟俾我。佢哋煮嘅時候啊，佢哋整嘅時候啊， 佢哋點樣擺啊，佢哋好有心機，好有心思，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會作為一個即係我係 老闆啦、啊， 賣嗰個，其實我都服侍大家，即係叫好，你話齋叫老闆好聽啲啫，即係我會好開心，即係。我賣出咗嘅嘢，我能夠得到一張咁靚嘅圖或者咁靚嘅片，其實嗰個反而係好開心、好感動嘅嘢。 係啊，咁啊，依家貴乎咧，即係營商之道咧，都係要同客户互動啦。咁啊，希望啊麥包哥哥咧呢門生意咧就越做越大啊嚇。咁啊，我揾日咧都試一試先，跟下你嘅方法帶翻條圍裙仔，可唔可以同即係老婆啊嚇啊喺屋企煮下飯仔啊咁樣啊？喂， 好啊，歡迎歡迎。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曬。麦包麦长青接受我哋访问啦，咁啊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天在黑，风在急，身躯在细小，都不颤抖。凭麦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到秋，陪着你无惧转，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爱。再急，即使没散纸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格外珍惜这好友。 我都是他的粉丝来的，他那个电视节目我都成日看的。 即是关于屋那个 是啊,Bella 姐啊嘛。林永彤印这首新的派台作叫做可不可以恋爱。好啦。可不可以放棄啊？ 佢放棄啦，因為我哋都揾唔到佢啦。 係啊，嗱咁嘅話咧，我哋其他嘅晨光聽眾係時候你嘅好運嚟啦。 係啦，可以打個電話嚟18723888啦。咁啊，國慶日啦，加埋中秋節啦，總有啲人係你掛住嘅。咁啊，打個電話嚟點唱？電話係18723888啦。咁啊，轉個頭咧就會希望聽完之後咧再博你出去同我啦、同彭仔啦、同埋同 Barbie 傾下偈。呢、這個時間咧要追蹤31啦， 晨光追踪31， 十月一号国庆日啊，当然有晨光追踪31啦。电话旁边已经有 Cousin 罗启新咧 ，Cousin 早晨啦、啊， 哦， 系早晨啊， 喂啊，欧啊，喂，今晚咧就有啲特别啦，8点议事论事啊，我觉得咧呢个议事堂咧都系。变翻是非之地啊，系、啦，因为咧就开一个新一季嘅立法会啦嘛，啊，究竟咧新一届嘅立法会咧会点样咧吓、啊？有冇啲眉头眼额或者蛛丝马迹可以睇到咧？咁啊，今晚八点啊，留意一下议事论事啦。 嗯， 咁去到呢个日常8:30咧。诶，今日咧又即系中秋节啊嘛， 系 咁喺传统嗰啲月饼啊咁样嘅水果啊之外咧，仲有啲咩礼送俾人咧系适合中秋嘅咧吓？咁、做嗰啲和果子咧，有啲咩技巧嘅咧？咁、样今日就去睇睇咯噃。 系啦，咁啊，喂 ，Cousin 问下你啊，食咗月饼未噶？ 我食咗一个咧非传统月饼、 哦，系咩？系咩做嘅咧？ 里面是一些叫做红枣、 哦、 红枣和一些果仁在这里、嗯啊、吃下去的感觉挺不同的， 是 就是像一些甜品、啊嗯、多过一些传统月饼、啊啊、传统月饼呢但也都都好怀念啊！但系好多嘢我啊唔系好食得啦，暂时要同呢个鸡即系蛋黄讲下拜拜先。 系啊，咁样啦、啊、吓。 咁但系咧，虽然话同蛋黄讲拜拜咧，就唔食得落肚啊。 系， 但系咧就可以听一下又无妨、啊。 嗯。 因为今晚咧好特别啊，喺呢个日常八点半里边咧，会介绍呢一个鸡蛋蒸肉饼。 咦、哎？呢、這个应该系乐队名。 系啊，我就唔系好明点解会鸡蛋蒸肉饼？你有冇食过鸡蛋蒸肉饼啊？ 应该是咸蛋蒸肉饼，如果 系啊，即系我唔知系咪佢改嘅时候咧，觉得如果咸蛋咧，会俾人一种比较 唔系啦，系啦，我哋唔好啦，咸咸啊留翻俾我哋啦，系呢种味道。 所以佢鸡蛋蒸肉饼咧，啊唔知系咪咧就系、是。那個感覺就是咁特別啦、 嗯， 你一看落去咧就覺得，都係嗰啲嘢嚟，但係食落以為唔同嘅喂， 嚇、哎，殊、啊、不簡單啊嚇，真 係。係啊，咁、嗯、另外咧就又會睇下咧大學生嘅生活啦， 嗯、 啊，即係雖然我係 office 位處於九龍塘啫，但係呢排咧都好似同咧嗰間大學咧、嗯、有啲隔離咗啊。 哦，係啊，因為唔係好過到去，因為門口有好多保安哥哥，好似間間大學都。 我哋即係會經過兩間大學噶嘛、 嗯， 都已經被保安隔絕咗啦。加上咧喺九龍城嗰間咧，佢仲唔知係咪有啲工程啊，圍封曬板喺度咧，嚇、 嗯 啊、好似喺你呢個城市社區裏邊咧唔見咗咁啊。 嗯， 係啊，咁樣嚇，咁啊今日咧要睇下啦嚇、啊 嗯， 今年咁特別嘅環境底下搞嘅營。身形又是怎样呢今晚亦都可以看看啦。 嗯。 那去到悠游在四方呢九点半啊、 嗯、 马拉松游又来了喎、啊、这个马拉松游世界呢欧你好唔好跑步？ 好啊，不过我冇你跑得咁叻嘅。其实你最当打跑嘅时候咧，我都喺旁边，即系见唔到你尾灯嘅。我记得呢个画面系咁嘅。 我而家已经废咗啦，不过我谂住咧重新咧，即系睇下呢啲咁样嘅节目咧，就刺激翻自己啊、 嗯。 今次咧去呢一笪地方咧，啊长跑侠咧去嗰个地方都几得人惊噶。 嗯， 虽然佢喺加州度参加比赛，但系呢个咧叫地狱马拉松啊，系、 哦、 啦，因为咧。就是在个摄氏高达40度高温之下举行的。 是是是哇真的不讲得少、 啊。 是啊少啲耐力都不掂、啊。 是啊咁亦都会介绍一个呢就是跑手呢佢就是致力打击呢一个呢儿童痴肥症的。 嗯、 即是你在美国读过书你都知 道 嗰啲肥胖问题呢。 是啊唔讲得少、 啊。是啊。 喂我有睇嘅其实呢、這个马拉松节目呢佢有一集呢有个男仔呢一路拍住篮球一路跑马拉松。我觉得好好多唔同花神啊果然。 但你会呢啲。 是啊睇下可唔可以挑战一下佢嘛。好啦、 啊、 跟住午夜广场。 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咧，就系《百年苍凉》张爱玲啊，张爱玲嘅小说咧，即系佢有佢华丽嘅一面啦，但系亦都有佢嘅苍凉嘅一面啊。 嗯，咁啊，大家 其中有一句说话叫《生命是一张习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咁样，你系咪啊？着唔着开嚟吓？ 真系啊！究竟有虱、啊，但系瘙痒难耐啊？定还是系越拗越痕啊？定还是痕痕地都几舒服咧？咁 系啊！今晚咧，大家就去睇睇啦。 好啊！咁啊，认识下文坛祖师奶奶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Cousin 罗启新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唔该晒你，拜拜。系啊，咁啊，转个头咧，继续啊，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上致辞时表示，香港经历自去年年中修例风波的社会动荡，以及今年中落实執行國安法，各界應該清楚見到要推動香港發展，解決面對的挑戰，滿足市民對經濟民生的訴求，必須要穩定的環境，堅持一國原則，維護國家主權，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他指出，過去三個月香港社會回復平穩，國家安全在特區內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再依法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 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提出几多无理指控，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粗暴实施所谓制裁，他和相关官员都会依然无畏无惧，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时致辞表示，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再次体现回归以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在香港面对风浪时足见避风港和注入强心针。他指出，无论香港面对顺或逆境、困难或机遇，中央始终是保持香港繁荣的坚强后盾。他又说，要让香港在疫情下要走出经济困局，离不开继续在中央支持之下为香港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一共687人获颁分衔和嘉许。政府发言人表示，今年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和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的人士特别多，以表扬他们过去一年处理社会事件和应对疫情的杰出表现。名单中超过90人是来自警务处，包括多名前任和现任警方高层。去年社会运动爆发时带领警队应对示威冲突，已退休的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获颁金紫荆星章。行政长官形容卢伟聪带领警队克服无数挑战，展现出色才能和领导力。另外超过260人因为应对疫情贡献良多而获嘉许。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个案，全部是由境外输入。上海有7宗，广东2宗，四川和陕西各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上海再多3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另外新增10名无症状感染者。内地累积85,494人确诊，4,634人死亡，80,594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啦，为咗配合星期仪式啦，现时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落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啦，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咧，仍然都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40M、961同埋 H1 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啦，为咗配合沙中线工程，湾仔分域码头街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仍然禁止左转入去会议道。咁就受到沙中线工程影响，湾仔分域码头街去湾仔码头嘅车辆禁止左转会议道。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菌啊，我要消灭你。 我是单细胞的真菌，是很难消灭的，但是不是样样菌都是衰菌来的，好像益生菌和我咁。 吓，咁你有什么作用啊？ 发酵咯，你平时吃的面包都是靠我的。 想知道整个发酵原理， 就要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黐住我哋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学校的午餐。 我中意咧嗰个肉酱，不过我唔中意有时食嗰啲苦瓜。有啲特别日子就可以食粽啊、加柠檬茶同埋一啲水果一齐。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随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 ，Bobby。 早晨啊， 系啊，今日咧先国庆日啦，咁 啊 放假啦，咁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因为咧啊，稍一不慎咧，可能好似琴晚咁样啊。 真系好多人惊啊！经历咗琴晚呢个咁多人惊嘅天气之后咧， 琴晚咧一把大遮都顶唔顺啊，应该要着雨褛啊。 我谂雨褛都顶唔顺啊。 你知唔知咧？我都未讲琴日个经历啊，就系夜晚黑喺嗰个咧。三個英文字母嘅觀塘商場嗰度咧食飯啊嘛，咁架車泊咗喺停車場啦，跟住咧觀塘道嗰啲水咧係倒灌翻落去個停車場個 B 三嗰個位嗰度咯，咁所以咧好多攞車嘅朋友咧，嗰啲工作人員都話啊，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哋個停車場水浸啊，所以咧就你麻煩要用啲膠袋綁住自己隻腳，跟住 佢都好好喎，咁樣話俾你知。 係啊，但係個重點係其實都好狼狽咯。 但係你嗰個水浸嘅程度係開到車門噶嘛？即係佢未至於話浸咗半架車嘅。 係啊，如果浸咗半架車，佢要賠㗎。 係咯，好多人驚喎、 啊。你嗰排你個停車場嗰度。 倒灌啊嘛，我点知倒灌成点啊？ 啱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噶 ，Bobby， 我好认同噶。如果佢再严重啲，佢真系损招致损失噶。其实，因为我系俾紧钱佢啊嘛，唔系派喺街啊嘛。咁所以，呢啲就系、是，所以有阵时你以为有阿姐头架车泊咗喺度，安安心心咁样啊，食下寿司打下边炉咁样，其实啊，原来都有嘢要担心噶咁、样。咁所以咧，就同大家咧快速睇睇个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啦，中秋节咧翌日啦，同埋咧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下周初咧天气稍凉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悬挂。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4%。喂，咁嘅气温啊，真系唔热，又 系好似好舒服咁， 好似挺好。暂时啊， 阵间要咧做完节目嘅时候出去感受下先， 都冇时间感受啦，系咪先？即系我同。你同埋彭仔四个钟头困斗斗， 系啊！我今朝入嚟之前咧，个天仲系黑嘅，我唔知而家出边系点样。 希望天气会好咧，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嘅心情啊！享乐时代方面交俾 Bobby 你啦。 系啊，嗱，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近来喺屋企添置嘅新法宝。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装置嚟嘅啫，但我觉得咧，对于几类人士咧都相当之适合嘅、第一咧就系可能长期要对住个屏幕嘅一啲小朋友啦，第二咧就 系 可能。 能屋企嘅环境咧唔容许佢哋嘅家庭添置一啲比较大部嘅，即系个屏幕大啲嘅，譬如平板电脑啊。咁、譬如可能屋企只系得一个手提电话，咁、但系又有需要攞嗰个手提电话，可能去上堂啊、睇、片啊，或者系甚至乎做啲活动咁样啦。咁、呢一类或者系第三类咧，就系长者啦。我觉得都适合嘅呢一个小工具。头先咧讲到屏幕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屏幕嘅工具咧系同屏幕系息息相关嘅。 O、okay, K， 首先你要自己有一个屏幕先啦，如果唔系咧，我呢个工具就用唔到噶啦。 当系平板或者手机咁先算啦。 都系嘅。嗱，我自己买过一个咧就系俾手机专用嘅。咁、我知道佢有一啲咧尺寸再大啲嘅咧就可以俾平板电脑再用嘅。咁、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就系、是、一个叫做手机放大器。 手机放大器， 其实好似。好似法宝咁样 嘅，哆啦 A 梦啊，或者用翻 系啊！我第一次买呢一样嘢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听到个名咧，我都觉得好似咧，即系哆啦 A 梦嘅一件法宝啦。吓、咩叫手机放大器啊？即系咪照照好似电筒咁样就将佢变大咧？咁后屘咧，我又觉得原来用落咧都几有呢个感觉嘅、其实佢一个非常之简单嘅装置，其实佢系一个手机架 ，OK。 咁个手机架，嗱，你幻想咗咧，平时如果啲人咧， 一个手机架啦， 攞一个手机架，譬如会晾住个电话，咪煲剧啊咁嘅。咁而家多咗好多出品啦，就譬如可能个手机壳已经本身包埋个支架啦， 系可以 stand 起身嘅，企到起度嘅咁样。 系啦，都系呢一种感觉嘅。咁但系佢嗰一个咧，就系前边同后边咧，分别有两个唔同嘅装置嘅。嗱，一般咧坊间嘅手机架一系就靠嗰个压力啦，夹住个手机架啦吓、令到佢。可以动得直啦，因为咧就后边会有啲支架一类嘅嘢啦，即系杠杆原理啦，都系即系撑起佢，令到佢识得企起啦咁。 系 好啦，咁佢呢一个咧就系后边咧就有个架晾住个手机嘅背脊，咁、 okay. 啊令到佢咧即系好似个反转嘅 V 字咁。咁就可以有两只脚支撑住啦，就晾住。冇错啦，首先个手机要动直先。咁前边咧就有一块伸缩嘅放大镜。 哦，伸缩嘅放大镜，可近可远嘅。 系啦，嗱，佢可以调校。佢同嗰个手机屏幕嘅距离啦、就去控制你到底想将个手机屏幕放到几大啦，同埋你都可以调校咧佢嗰个角度嘅， okay. 即系有啲人高啲，有啲人矮啲啊嘛，咁、你都可能咧去睇嗰个屏幕嘅位置会有唔一样啦，咁、你都系用呢个折射同埋反射嘅原理咧、就去控制到底你想睇到个影像咧，系、嗰个距离系点样？ 系咁啊，呢个应该唔止高矮噶啦，应该系帮到细路仔定系老人家定还是成年人。咁样咯，估计就系咁去操作啦。 系啊，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嘅。咁、因为当初咧添置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就系、都唔想屋企嘅小朋友咧，就系、会譬如有时有机会接触到手机呢样嘢噶嘛。因为我自己咧就都几鼓励佢会同啲同学仔咧。会有啲通讯嘅，咁、譬如佢有时咧想攞个电话嚟到，譬如拍片啊，或者打视像电话嘅时候咧，嗱，即系因为佢唔会涉及操作啲软件咧，我又唔俾佢用平板，佢自己唔会 access 到平板嘅。咁手机我觉得，你有时都好难避免佢会去打电话嘅，系咪先？咁我就买咗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功用系乜嘢咧？嗱，由于咧嗰个嘅物理学嘅现象咧，就话俾你知，放大镜系不能够贴住个手机先可以将嗰样嘢放大噶嘛。 系啊， 首先个放大镜同个手机已经有一段距离啦。然后你要再去望嗰块放大镜，即系表示 距离， 冇错啦。咁所以个小朋友咪天然地，即系其实人为地啦，就同个手机屏幕隔远咗啦。再咁，其实亦都令到佢哋习惯唔好将对眼控埋去个平板度睇嘢。 咁啊好啊，其实都真系 系啦。咁呢一样嘢，我觉得起码可以叫做希望可以减慢到佢哋啲近视。 近视系咪啊？ 系啦，即系因为。变咗人为地要佢保持个距离。 你同你先生都有近视嘅， 有啊，我仲要系大近视添啊。 即系因为好多嗰啲眼科医生都话咧，除咗有叫做外来嘅一啲因素，譬如打机啊或者睇平板之外咧、其实遗传都 系 好重要嘅因素嚟嘅。 我爸爸都系大近视嚟噶嘛，咁、我大概系遗传咗我爸爸嘅五至七成啦，高近视。我个女再少啲啦，但系 我都系好细个就戴眼镜啊，唔知三四年级就戴眼镜。 你已经算迟啦。 我一年班已经睇唔到黑板啦。 真系噶？ 系啊。 哇，你爸爸真系俾咗啲好嘢你。 系啊，我都系咁觉得。 好嘢，林生劲啊！一年级就睇唔到黑板，几夸张啊，林。 所以就真系会有呢一个现象，都担心而家啲小朋友咧，都会多咗对住个屏幕啦。 系。 咁同埋另外咧，都发现，因为咧而家你知香港咧，我哋嗰啲嘅长者咧都好潮噶嘛。 哦，系啊。 有好多长者都中意用手机去阅读嘅。 同埋我今年收得最多就系长辈图咯。 系嘛？中秋节嗰啲。而家好叻整嗰啲图。 收咗十几廿张啊！ 咁犀利啊！ 依家尤其是今年咧，直情连朋友之间都少咗 send 呢一类嘢。啊 ，sticker 会有咯。 系啊。 咁但系旧时就话有啲商界嗰啲好有心，又拍段片咁样。 系啊系啊。 跟住咧有啲。 我今朝都收到几段呢啲片。 我哋有个。之前姓陳嘅監製啊，成日都會一家大細咁樣， 冇錯，家庭照咁祝你乜嘢乜嘢咁樣，逢年過節都收到呢類。 不過我覺得 sweet 嘅，我中意佢嘅啊。咁但係即係你收得多就流啦嘛，同月餅一樣。 你咪睇住佢成家人嘅成長咯。 哎呀，我睇住佢又有頭髮變冇頭髮，依家又突然間有好多頭髮，唔知點解啊嚇！ 你真係啊，真係咁應該要問下佢有啲咩妙法可以介紹下。 即係問下呢一位信唔信嘅先生先啦嚇。好啦，咁啊，但呢一樣嘢其實放大鏡啦，即係平板放大鏡或者叫做電子產品放大鏡， 係 啊，都幫到啲長者喎。係 啊，因為其實佢哋有時睇個屏幕咧，都會嫌佢，哎呀，做乜啲字咁細隻㗎？你知而家嗰啲手機平板尤其是嗰啲觸控式嘅功能咧，其實佢嗰啲 icon 就大，即係啲公仔頭大，但係啲文字咧其實都好細只噶嘛。咁有啲長者都覺得啊，如果要打電話咧或者睇信息咧就好困難咁。咁其實呢一啲架咧都好幫到手嘅，因為佢長期如果擺咗喺度咧，咁啊幫佢整咗個位置咧，咁又可以教下長者可以放大到啲字嚟睇咧，可能教佢哋用呢啲電子產品咧都會好有幫助咯。 係啊，都啱啊嚇，至少咧煲劇嘅時候咧唔會撳錯隔離嗰一集啊！有陣時有啲長者都係啊，睇唔到劇咧，攞住個平板點啊， 亂篤， 搞唔掂啊咁樣嚇，咁啊，所以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好啦，呀，我最中意問 係 價錢啊點睇啊？ 平到飛起啊！真係係啊，幾蚊個至到幾十蚊個不等。 我想跌落地下幾蚊，我以為點樣都要十零廿蚊啦，十零廿蚊我都覺得 OK 啦。咁因為佢真係有個實際嘅功用同埋價值，譬如頭先即係 Barbie 都有講啦，譬如俾小朋友就一個天然嘅屏障，叫佢可以遠離嗰、那個mon 啊，咁但係長者咧又可以有個放大鏡俾佢哋睇得到啦，咁樣點都要十零廿蚊，點幾蚊雞啊？ 系啊， 连埋运费啊！ 连运费就我谂十零蚊咯，但系你话其实，我觉得因为而家咧个市场需求对于呢啲咁样嘅，真系要去改变你嘅生活习惯嘅一啲产品咧，其实唔多，啲人宁愿咧去花啲钱去买一个再大啲嘅屏幕，都系宁愿会直接去用对眼去睇住啲电子产品。但系我自己呢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其实亦都可以系叫做俾佢认识多一样嘢啦，即系知道放大镜嘅原理啦，同埋其实佢有少少可以隔多一层咧，我觉得对眼系睇嘢冇咁攰。 同埋大大细细嗰啲 mon 咧都系潮流嚟嘅，我自己觉得，即系你谂就谂住啊，梗系越大越好啦，越出越大咧，其实唔系嘅。我觉得佢搞得两搞咧，即系依家未话有啲接 mon 嘅电话， 系啊，接四份啊嘛，依家 系啦。其实最后大家都要轻便啫嘛，系咪先？你话咁大劈嘢咁样，成个 mon 带出街。 但系我其实而家反而就觉得反璞归真，可以用翻细少少，因为原来好唔方便啊。如果咁大嚿嘅时候， 我都好认同啊。咁啊 ，Barbie 呢个推介又唔知道可唔可以帮到啲家长们咧解决嗰个咧近视嘅问题啊。咁啊， 希望啦。 通常你讲完之后都会收到好多。 系慢慢复，我到而家都未复完啊！之前嗰啲，大家等等先啊，唔好意思啊。 系啦，咁啊 ，inbox， 嗰嚿嘢系点噶？咁样啊，咁啊，交俾 Papi 去分享下咧呢个。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 都想倾侧到最后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愿意下弯身加快又企稳，回眸也不归家，找一个人徐徐回望分针，于抱憾中未曾。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奇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渴吗？迷迷蒙蒙的小马，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我都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分针与马路间共行，但然后你却又转身地要走，留下一说告别于此刻，讲喜欢我够陌生。两串泪眼问问我，你实在别问，悠悠回眸，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问。 special 嘅作品有呢一首咧《深夜告别练习》，咁啊深夜嘅时候就唔好玩咁多手机啦， 系啦， 如果伤眼啊，如果唔系，嗯。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咧电话旁边咧接通咗阿玲喎 ，Hello 阿玲， 早晨阿玲， 早晨啊两位， 早晨，点啊？ 我今日想点俾家姐听啊？系喺家中排第六噶。 哦，你系喺家中定系你家姐喺家中啊？你意思系？ 我家姐 第六嘅， 家中第六 哦， 我排第九啊。 哦，哇，咁你好多兄弟姊妹喎。 系啊， 总共有几多 兄弟姊妹啊？嘛， 哦，总共有几多兄弟姊妹？ 十兄弟姊妹， 十兄弟姊妹，家姐叫咩名字啊？咁 吴玉珍， 玉珍，有咩说话想同家姐讲咧？可以讲下啲祝福说话。 系啊，知佢做完手术之后咧，咁呢段时间咧，佢做紧化疗，唔系电疗，咁知佢好辛苦，同埋都仲要行佢自己嗰条人生路啦。我想喺呢个电器大波咧，俾啲正能量佢，叫佢努力加油，同埋唔好放弃。同埋，虽然知即系我知道佢呢段时间咧做紧电疗系好辛苦噶，咁我真系好想俾啲勇气同埋力量去，希望佢即系继续向前行。 嗯，我都俾啲勇气同力量你，等你再支持翻珍姐好唔好啊？玲吓， 有啊，我其实都成日都帮紧佢哋嘅，但系我觉得都系唔够噶，都要靠自己噶。我想话俾佢听，真系要靠自己同埋努力啲啦，同埋知佢系辛苦嘅，但系唔好放弃，同埋用正面啲，同埋个思想开心啲去面对将来咯。因为我系啊，因为佢仲要照顾阿妈，咁佢都好想我帮佢，但系我系啦，因为某啲原因都 叫佢而家努力加油先啦。但系有啲咩事，我都会随时帮佢哋咯。 系啊，喂，阿 Linga， 我听到一个理论系咁嘅，嗱，你听下可唔可以令到你释怀？嗱，你未必解决到咧，姐姐嗰个问题，但系咧，你可以咧喺旁边咧帮助姐姐，从而帮助到姐姐照顾妈咪，即系呢段时间，可能就系你啊多少少时间照顾阿珍姐啊，或者佢有啲咩打点嘅咧，就你帮佢做啲，咁啊令到佢担子轻啲，又可以咧专心啊去对抗自己嘅病菌啦、啊，咁样跟住又可以有时间可以照顾到妈咪，咁啊真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系 但系。好明白，即系最紧要系大家互相守望，同埋有爱喺当中啊！知唔知道？ 系啊，我就系想话俾佢听，即系咁多兄弟姊妹咧，即系讲关心同埋真系对佢哋好紧张嘅，真系喺心入边咯，希望佢哋开心啲，唔好谂咁多嘢。我都同成日同佢哋讲噶，有啲乜嘢你话俾我听，跟住我帮你去解决，我帮你去谂噶啦。 系系系，阿拎阿拎，你而家喺边啊？吓 喺屋企啊？ 喺屋企啊？哎呀，好边区啊？吓 喺彩虹村。 哦，好近啫，转去又攞盒纸巾俾你啦，吓唔使眼湿湿嘅。 祝佢健康快乐， 好啊， 真系健康快乐，同埋真系。勇敢啲去接受所有嘅嘢，虽然系辛苦，真系我知佢辛苦噶。 咁啊，姊妹情深咧，就点周华健嘅《浓情化不开》俾佢。 系啊，希望佢中意，唔好谂咁多嘢啦。 好啦，呢只歌送俾你屋企人听啦，希望你哋咧互相都有爱喺当中，好嘛？啊， 好啊， 多谢晒你，中秋快乐， 中秋节快乐，拜拜。 要讲咩咧？中秋节快乐啊，各位。 好，拜拜， 拜拜。 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 呢只歌好耐冇听， 系啊，我都系咁觉得啊。 系啊，将我哋咧带翻去以前好嘅时光嗰度啦。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要好好生活啊，好好对待自己屋企人啊。节目时间差唔多，转个头，风骚快活人咧。